税给他代缴了，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哎，人家没给他缴税，他因为这个偷逃的税款，这是一部分吧，因为官方新闻央视报了，绝对不会冤枉的。他名下有公司，对吧？就是你实际上注册公司了，你公司对外的业务还是有没报税的，这个也不算冤枉他，只是数额多少有点出入的问题。不干净，怎么说呢？干这行呢，几乎没有干净的。比如说，你在网上做，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也直播，我呢没有和任何 MCN 公司签，我就是平台打赏之后，挣一点提成，然后人家直接把税都给我扣了，就是人家平台犯不着，因为你这个小主播。对吧？一个月那个几千块钱儿，制造一些麻烦。但是你像司马南这种大 V，他会自己参加一些综艺活动，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会以自己公司的名义跟人家签合同。啊，那得为了偷逃税款，毕竟税确实高。国内的税现在，可能20万以上就是超过，就不是10%了，就20%或者是更高。那你现在娱乐圈或者是搞媒体这帮人偷逃税款是普遍现象，对吧？你我买个车，买个文玩，买个字画，我把我的那个成本提高，把那个利润降下来嘛，这偷逃税款都属于正常现象。他就被人盯上了，盯上了他，咱们粉丝也不知道从哪个群混的，好像是做媒体的。然后他给我发了几个截图，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主流的一些媒体吧，主流的一些媒体，司马南被抓了之后，他们实际上是拍手叫好，因为你是为朝廷说话的。司马南当时我一直跟你说，他好像是就是当时是站在国家这个立场上，国家给流量，宣传的是什么？宣传的是。偏左的一些言论，就包括你民营经济这些，以柳传志为代表这些民营经济，你做的哪里不好啊？你应该限制，对吧？然后，司马南这回一出事儿，有很多人就提出来了，这小子因为打压民营企业，就应该收拾他啊，应该收拾。哎呀。网上提司马南这件事炒得比较火的，很多都不是私人媒体啊，就不是说个人公众号。个人公众号的话，咱们就吃瓜就完事了。很多实际上是官媒，官媒，但它不是央媒啊，就是你媒体和就是我们说那个政治是一样，也分中央和地方。央媒就是《人民日报》啊，对吧？《求是》杂志，这是党刊，实际上，这个司马南这个舆论炒得最厉害的是很多地方的那个地方的媒体，比如那个南方周末呀，还有各个地方城市和省的那种就是官方公众号，然后转司马南这个东西，就是司马南被抓，这些人拍手称快啊，因为司马南现在跟那个如果你跟官方口径一致的话，就例打个比方。就是跟我们的主张有点接近了，就是他现在主张是强中央弱地方，那你肯定对地方不利。民营企业强大了之后对国家有利吗？说实话，大部分民营企业跟国家没有关系，你除非能做到华为啊，或者是京东这个级别，但毕竟还是少嘛。大部分地方企业中央根本摸不到，全都在地方，他挣的钱都被地方挣去了。现在司马南出事的话，多多少少看看有的点评的话，有一种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那种感觉。司马南类似于晁错，让你替朝廷说话，咔嚓给腰斩了。 哎呦我的妈！我刚才很酷的东北男生，最后你觉得辽宁人为了编制去呼伦贝尔电玩？你如果现在能够不花钱，直接通过投简历、报考就能上呼伦贝尔电玩去，兄弟去吧。电玩啊，那是国家电玩啊。呼伦贝尔电玩我不知道是归那个内蒙古那个电玩还是归国家电玩，那也行，那是正经编制，工资待遇什么的都不差，而且你不像啥呀，你不像你是那个，你是辽宁人，你要不是那广西南宁人，我给你从那个中国的大南大西南直接干东北去，你有点不适应。那 呼伦贝尔就相当于黑龙江呗，对吧？比辽宁咱稍微冷点儿，冬天冷10度，是吧？冬天你也不用室外干活，没有事儿干。一个国家电网的正式编制，现在在个一二线城市，起码得值个40-50万吧。就是你说我想办一个中国电网的正式编。你在我们这种小城市可能还差，人在一个正经城市，还不得几十万了？看具体地方，市里还是偏远地区？如果真是呼伦贝尔地区的话，就没有偏远地区了，那个地方本身就偏远啊！你看你肯定得在城镇里面。你肯定得在城镇里头，前后石破茂与王总会面有没有什么玄机？有没有什么玄机？日本现在开始向中国靠拢了嘛，只不过比较明显，他这没什么玄机。谁的猴子啊？谢红尘啊，谢红尘，谢谢。这个从去年咱们就一直在讲嘛，日本不想跟美国，就是日本不想听美国的话，跟我们冲突。然后日本一直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日本偏鹰派的师团长，一个年轻的师团长，对吧，在冲绳那边莫名其妙的摔飞机就死了。日本靠近南部，就和我们边境线比较近的。海岸线比较近的那个巡逻艇莫名其妙的着火，出现了一些很多事故，然后没有下文了。我说这种现象，我说好像是日本国内在博弈，就日本肯定有一波人是受美国指使的，但是大部分政客嘛，还是不想跟中国斗，没有必要，你斗不赢，两败俱伤。然后石破茂的状态就挺好嘛，你让我跟中国对抗，我就辞职。对吧？你辞职了，你又让我，你又把我选上了，你让我就躺平。你看石破茂去美国的状态不就非常好吗？对吧？他在见川普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你爱说啥说啥吧，你 我不听。然后回头你看这两天跟咱们王毅外长见面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就跟川普不一样。跟川普会面的时候，就是你说你的，我这边就是哎，随你便吧，反正我就应付差事，来了之后我就一走。但是和我们会面的话，还是很严肃的，很严肃的。这就是中日两方，就是我们的外长和日本首相能坐到一起，至于能不能谈成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现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们能谈，就很厉害。这就可以了，这个意思已经到了。至于能下一步能谈成什么合作，这个无所谓的。你大不了的话，现在暂时不合作，现在只要不对抗就 OK 了。哎呀。啊，好嘞，万类霜天竞自由，我看看啊，这是来了，旧港宣慰使，我看看华为汽车的诸多争议，你了解吗？怎么看？ 华为汽车有什么那个争议吗？最近没事，华为的争议，如果流量起来的话，我估计国家会给它压制下去。哎呀，看看我们这个本地那个小老弟儿，搁武将之间打架也讲兵法玩心眼儿，为啥玩政治搞不过文官？怎么说呢？宋朝和明朝之后，因为制度的设计，朝堂上的武将偏少。就是我在设计的时候，因为部队是你武将带的。然后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自然会就像法院那个，就是你如果设计本案件，就算你是法官和检察长，你也得回避，是这个意思。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你武将是不能干预的，你就带兵就好了，对吧？打仗的时候你可以参与，平时不打仗的时候你不要参与。本身朝堂上就没有几个人，然后还不允许你参与，所以说他政治方面的话，自然他就被动。这个没有办法，另外人也是，以前呢，打个比方，你像咱们讲以前，咱聊汉朝看电视剧，身份最重的基本上不管是丞相啊，还是大将军、太尉之类的，他都是从外戚或者是世家大族上来的。宋明以后，因为唐朝你知道，就是皇朝之后，世家大族就没了嘛，基本上都是。就是底层一点一点上来的，有水，就是家族背景是相对来讲是一般了，一般了之后的话，文臣和武将就被人为划分了。你像唐或者是汉，以前特别是汉，咱以窦婴为例，窦婴是窦太后的，是这侄子吧？他既当过大将军，也当过丞相，就是文臣武将，我通通可以兼任，无所谓的。反正我就在朝堂上，哪个职位重要我就干哪个。和平时期我当丞相，打起仗来我就是大将军，反正权力就在我手里头。宋明之后就不一样了，是那个叫术业有专攻，文臣就是文臣，武将就是武将。就文臣不掌兵，武将不干政，这是规矩。特殊时期当然也有啊，你比如袁崇焕后期那都末期了，啊，你是武将出身，你确实玩不过文官，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打个比方，咱现实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就是你技术出身的工科男、理工男，你有技术吗？有，这个企业的核心技术在你手里头，但是你干不过经理。啊，这是好事啊，好事看到了啊。谢谢谢谢，比如咱们讲到联想原先是国家的电子所，对吧？按理说联想的技术全在谁手里？倪匡南手里头啊。你柳传志是什么？柳传志是经理呀，对吧？你企业改制之后你是经理，但最后你发现倪匡南干不过柳传志，为什么？你有技术，你玩人情世故玩手段，你玩得过他吗？你玩不过他。哎，美国公司也都那样。马斯克那个公司，那个是最早起身是做电动车的。那电动车那公司，他不是原始创始人呢，原先是也是一个老技术宅，也是一个理工男。然后人家做那个电动车，然后马斯克吧，他就相当于入股了。他跟说你这个公司你运营的不对，然后咱俩合作，我负责运营，你负责技术。最后运营，把那个原先那个原始那股东给踢出去了，啊，然后他就变成了原始股东了，不，这都是一回事嘛，对吧？微软的那个 Windows，他也不是那个比尔盖茨研究出来，都买来的。这是谁？花落花飞花满天，好的，好，thank you，花满天啊。我的妈，这名这么长啊！红消香断有谁怜？怎么是《红楼梦》里的那个主题曲呢？这是《红楼梦》哪首歌呢？红豆曲？ 还是葬花人，葬花人。哎呀，老弟哑呀！《红楼梦》那几首主题曲呀，是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车上有这几首歌，是一个专门翻唱的歌手叫佟丽，然后以前下来的是免费的，下来之后一直保存在我的车里头，出门的时候就是听一下。就是《红楼梦》有几个比较经典的主题曲，第一个是《望凝眉》，然后《葬花吟》《红豆曲》《伶人歌》，那小歌你就听去吧。越听越精神。好，两广总督看到了，谢谢。我不是红迷，我不是红迷。就《红楼梦》的电视剧，我没有完整的看过，小说也没有完整的看过。但是，就是老版《红楼梦》的主题曲，确实是中国音乐的巅峰之作。哎呀，原先我们出门嘛，经常长途开夜车，然后我们那个哥们儿就是，那咱换个歌，看哪个歌能听了之后让人精神一点。咱们开始是放那个摇滚，但实际上摇滚因为它有节奏的，咚咚咚，它其实你只要听过超过5分钟以上，你更困。然后我说你这些歌不行，我给你听我的这些歌。然后我把我那种就是特别伤感的、悲伤的歌有一个合集，里面就包括《红楼梦》这4首，你就望凝眉、葬花吟，那小动静一起来之后，你身上汗毛都立起来，你知道吗？晚上漆黑的夜里，你听葬花吟，汗毛都立起来。我们哥们儿会有一开房车的时候，我们哥们儿有的在后头都睡着了。放了几分钟，吧，他都醒了之后，他说把那个歌抓紧给我换了下一个，你知道吗？这一做梦都闹鬼啊！因为那歌特别凄惨，你听完之后会迅速就是提神醒脑啊，提神醒脑，反正你试试就知道。旧岗宣慰使迁户小米这家企业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它和华为对于国家的作用有啥不同？就是前两天国内不召集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去北京开会嘛，然后小米雷军他的座次是比较靠前的，对吧？除了像任正非呀、啊，或者是比亚迪呀、宁德时代这种的。人家是掌握一些国家急需的核心技术，对吧？我无论是电车、电池还是芯片，小米有什么核心技术吗？其实我想不出来它有啥核心技术，它基本上都是组装，做一些日用品。但是雷军吧，主打一个听话，就是人民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他现在这个品牌呢，无论从品牌质量到那个小米的生态，做的还是挺好的。我想想，网上一直有一个段子嘛，说雷总当年说过的话基本上全都反悔了。就是小米，雷总，你们小米会做电动牙刷吗？我们不会做。你们会做那个汽车吗？我们也不会做。后来全都那个，全都反悔了。哎，现在小米有点像什么啊？我的感觉，它有点像原先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品牌，飞利浦。飞利浦，就中国这么说吧，就我在上学上班的那个年代，就90年代到2000年那段时期，80、90年代、2000年时。国内中国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拿得出手的小家电，要不的话是欧洲的，要么就是日本的，索尼、松下，要不飞利浦。 对吧？你现在小米作为一个国产品牌啊，它确实自己没有啥核心技术，但是我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你的技术，我做中国自己的产品嘛，对吧？我只要我质量好，价钱低，质量好，然后外形啊，使用的感受好的话，那你要为何不用啊？对吧？我小米这个东西出来那个都做一个，咱不要小米人，他做不做刮胡刀啊？反正我做电动牙刷比你飞利浦的便宜一半，对吧？我做台灯比你飞利浦的便宜一半。然后我想想，我家里还有啥小米人？我有牙刷小米的，台灯是小米的，天猫精灵是小米的吗？天猫精灵都叫天猫了，那不是那个，那不支付宝吗？淘宝的吗？小米那平衡车呀，等等等等，它这个东西做出来，实际上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创造中国品牌，然后打击外国制造业的，就是这个小米电饭锅不用小米的，电饭锅国内有自己的品牌，我用那个就是电饭锅用格兰仕，不是格兰仕，那叫什么来着？电饭锅我们国内有自己专业的家电品牌，有专业的。比如说空调，你可以用那个，用格力，再不行的话用海尔啊，用美的都行，对吧？苏泊尔，对吧？你苏泊尔的话，人家也是产那个厨房电器的，就是现在全方位立体式的中国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产品都有自己的品牌，这个东西就是啥呀？就是说白了，就是主要是为了打击外国品牌，打击外国制造业的。那个小米 Ultra，苏两期啊，就苏七儿吧，那个意思太明显了。前两天那个小米苏七 Ultra 那个车出来之后，我因为我不关注电动车嘛，我不太喜欢电动车，然后网上很明显，中国所有的做汽车的媒体全部都在推。那么这个东西，小米人家现在有钱，把所有做汽车的那个，像陈震呐，还有什么猴哥啊，各种乱七八糟的那个，媒体人全招来，来吧，我给你用不着花多钱，知道吧？你就试驾去替我打广告就完事了，铺天盖地呀，铺天盖地。然后我没办法，我不喜欢我也得看，我一看到小米 Ultra 那个数据，我当时就懵了，你知道吗？1500匹。1500匹，我当时以为我看错了。我说1500匹应该是就是定制款啊，就是我量产车不应该有这么大马力。他说我量产只要是解锁就是可以开1500匹，我当时就纳闷，我说1500匹那车不得加绑飞起来吗？你知道1500匹啥概念吗？我车现在是出厂标配的标，就是原配的动力是190多匹。但是18年了，应该没有了。大部分家用车的马力都在178、200左右，200以上就算就是高功率版本了，1500匹，它是坦克发动机，它相当于现在世界顶级重型主战坦克的功率，你轻型坦克不行。还得是现在目前世界最顶级那几款坦克，比如我们现在最新款的99A，能达到1500匹。你要是前几年的话，世界上主流的内燃机就柴油机，也就1200、300匹。世界上最早的一款1500匹的坦克是之前跟你讲过那个美国的 M1 埃布拉姆斯，它是在2000年之前唯一一个过1000匹的，能达到1500的，但是它都已经变态了，它是塞了一个飞机的发动机搁到坦克里了，对吧？它不是柴油机，它是弄了一个涡轮还是涡扇的发动机塞坦克后头了，横着的，那不是烧油，它是喷油，呜，那一箱油1个小时就能给你烧干净。那你说你像主战坦克，主战坦克是60、70吨呐。你现在的坦克是满甲满弹60、70吨，还能跑个60、70公里，才需要1500匹。你小米那一个小汽车2吨多，你整1500匹，我的妈！ 人家套我就是那个动力的话，平时根本没得用，就是没法用。你家用车的话，在马路上正常情况下300到400匹以上就不好控制了。就不好控制了，你弄个1500，那一踩油门的话，除了造势就是造势。那我不管，人家就造，我有这技术，造出来干啥？就把你现在世界上主流那些所谓的性能车就干报废了，对吧？小米 Ultra 一出来的话，世界上有好几款车同时宣布我停产不干了，对吧？日产 GTR 战神 GTR 停产了，不出了。马自达也停产了，是马六还是马几呀？停产了，还有其他有一好几款车不出了，没用，真干不过。那你汽油机想弄到1000匹往上的话，那你得 V10 的发动机，起码得8缸到12缸。那你怎么的？他到50万他也下不来呀，一个发动机可能就得50万。哎呀，太变态了！他出了这个东西，不见得卖得好啊。就是我这个车出来不见得卖得好，我主要就是为了搅行。哎呦，这个问题跨度真大呀！刚出的消费贷对股市有啥影响？没用的，兄弟。按理说，这个消息如果放在10年前、15年前，就2000几年、2001几年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消息，可能股市会好一好。你放在当下这个情况下，说了也没用。他说贷款利率下调啊，贷款的额度提高，你贷得到吗？兄弟，你贷得到吗？他真的批吗？就算真批，你敢贷吗？不就完事儿了吗？有钱人他现在他还是有钱啊，谁买一个冰箱电视洗衣机也不至于贷款。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啥呀？就是日用消费品，我们的什么小家电呢、家具啊，就是我们日常一些消费品需要产能过剩嘛，需要大家去消费去代谢的。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其实本身不贵，谁穿不起衣服嘛，对吧？谁也不至于说买不起一个电视，现在2000多块钱能买一个60寸的应该是足够了吧。对吧？我当时想换电视，人家说了别买70往上的，电梯进不去。不是咱买不起，是电梯进不去。真正打个比方，真正需要消费的，像汽车呀、房子这种的话，即便你能贷到，你也不会贷款去买，因为你得还呢，不还行，对吧？我先贷了，我先。以前为啥说贷款有人贷？我跟你说，10年20年以前有人贷，那帮人的话，你敢给我，我就敢借，借了我就跑，借个几千万，然后我就撤了，我就不还了。你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每一笔贷款，所有的经办人，签字的人终身追责，退休都不好使，退休了回家一样追你责任，谁敢批啊？资质不好的，没有固定的那个缴税啊，或者是公积金记录的，人家基本上不借给你。然后你像有公积金记录的，像我们这种上班的老家伙，你的公司就这些，我去贷款消费，我疯了，对吧？那房子我买得起我就买，买不起我就不买了。有的东西啊，兄弟，就跟你说一个啥事儿。现在某些方面，像那个房子啊， 消费领域确实很紧张，然后国家口号现在喊的确实很响，刺激消费，还要保护民营企业等等等等。但实际上你知道，口号是口号，做是做，不见得一样。当年的口号还说要那个共同富裕呢，对吧？最后富裕，共同富裕了吗？不也一样没做到吗？你要看他具体的政策，你要看具体政策。当年说是共同富裕，然后他把你的企业买断，让你下岗了。现在的口号是保护民营企业，但实际上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并不好，对吧？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是司马南为例，税务制度现在是特别的紧，现在对税这方面特别的紧。民营企业有几个能够保证自己的税务完全合格的？我的税一分不差，我的收入和支出成本核算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做不到吧？你当把你要真要是按照国家现有的税务制度，把你的税一分就是一分不差卡出来，民营企业的利润其实是很低的。哎。那老板挣的钱80%都得交税，他剩不多钱。税务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大头，打个比方，对，就说现在的贷款政策啊，民营企业真去贷款，你是银行，你会给他吗？你会给他吗？你说我最近有哪个产品特别的火啊，我现在有订单，你给我批钱，我就能挣钱。你这么说，人家银行给你钱吗？不会给，银行就你必须给我拿出抵押物来，说出天花了没有用，拿出抵押物来，拿不出来，神仙来了也没用，不可能借给你，对吧？我借给你，你这东西你卖出去了行，你要卖不出去呢，卖出去你钱不还了，这笔坏账算到我头上，我下岗了，我下岗了。所以说现在即便你现在民营企业，你说我有订单有技术，也不见得能拿得到贷款。因为大家都害怕万一你是骗子呢，就万一你是骗子，因为太多了。以前大家都这么骗，都这么骗。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有抵押物的都出事儿啊。我们哥们儿他们那个做生意的，他说远看一个房子就值几百万，然后因为通过行贿上下打点，他拿到了2000万贷款。就是你房子只值几百万，正常情况下贷款是啥呢？以前贷款比较宽松的时候，房子估价的 70% 能贷出这个数来，就1000万房子大概能贷出700万来，这是比较宽松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是 60% 以下。结果他几百万的房子贷了2000多万，为啥能贷出2000多万？银行批了2000万，他到手是1600，400万直接银行那个就是经办那些人，人家就分了，就银行人靠这个挣钱，那乱得很，那时候，那时是真乱。就跟民间高利贷一样嘛，民间你们应该听说过一些那个高利贷，就到那儿去，我想借10000块钱，人老板直接告诉你，好，10000块钱那个多少期还完，然后直接给你8500，15%的利息，人先给你扣去，都这么干。当时官方也跟那个民间差不多，黑得很。哎呦我的妈，我看看啊，终于有问到明朝的了，大明天津左卫。看看啊，前后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朝鲜和倭国和日本呗，对当时的明朝是什么战略意义和什么价值？ 朝鲜，你这个话题怎么问的这么正式呢？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啊，是而且是藩属之首。明朝顶峰时期，170-180个藩属国，朝鲜稳坐第一把交椅，嫡长子，他不算亲儿子，差不多吧，就算儿子里的亲儿子吧，嫡长子，朝鲜是非常听话的。年年纳贡，岁岁征臣，然后中国对于朝鲜也相对来讲，朱元璋也是很够意思。朝鲜有，我一直跟你们讲，朝鲜当时在明朝时期，它是世界上第二个能够制造瓷器的国家，只不过工艺稍微差一点，剩下全在江西，都在国内，没有出去过。啊，日本呢，藩属里头那就是第二、第三梯队的了，然后估计影响不大。至于倭寇嘛，我一直跟你讲，倭寇实际上都是就是浙江靠海的那波人，啊，对吧？你这个你可以去网上查一查，你看看就是温州啊，温州当地人说话，或者是无锡常熟还是哪儿啊？就是江苏无锡，沿着长三角周边有很多方言，他们和日本话很近，就是应该是日本人跟他们学的。日本一直不在明朝那个片儿里头。啊，明朝当时进攻朝鲜，我一直怀疑他是奔朝鲜的那个制造瓷器的工艺去的。因为明朝万历时期，就是包括张居正掌权和张居正死刚死的那一段时期，朝堂上斗得比较厉害嘛。张居正一死，万历就开始清算张居正。然后明朝当时内部比较乱，然后日本可能就感觉，哎，明朝当时比较就是你无暇外顾，哪有时间管我们？然后他就进攻了朝鲜。其实他拿到他想拿的东西了，就是能站当然是站住好，站不住我撤了。他把那个朝鲜的制瓷工艺拿到了。我想想你说的那个抗倭援朝的战争，大概是万历末期。公元1599几年吧，1599几年，然后大概在1501几年，就是日本进攻朝鲜之后十几年，这是历史书上能查到的。日本拥有了制瓷工艺，制瓷工艺要1592年，那就是1592年，日本进攻朝鲜之后1611几年。就是十几年之后，日本拥有了烧制瓷器的工艺，他那是就是除了明朝以外第二个了，第二个了。那你说他这个工艺是哪来的？你可以去网上查。日本作为中国的藩属，那已经不是说一两百年的事了，汉朝可能就已经开始了，上千年，但日本本土一直不会烧制瓷器，但是入侵完朝鲜之后，他会了。十几年他就会了，工匠技术他抢走了，剩下的就是在如何在日本本土找到适合烧制瓷器的，那叫什么土？是瓷土还要高岭土啊？反正就你需要有材料，大概就是找材料做实验，大概有一个时间十几年，日本就有了瓷器，对吧？你像美国就是不是美国去了，是欧洲。咱们一直跟你讲瓷器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可能是严重被低估。你像欧洲的话，有记载的话，应该是1750几年还是1760几年呢？欧洲开始试验制造瓷器，高岭土、观音土是什么东西？观音土，你说那是闹灾的时候吃的玩意儿，叫好像应该叫高岭土吧？你像欧洲开始试着制造瓷器是什么时候？1700几年，就是明朝灭亡之后。明朝灭亡之后，中国确实就是。有很多流民往外跑，就跑到欧洲去了。再加上，欧洲当时也是，宗教革命结束了，啊，各自为战，啊，他有那个研究技术的那个环境和土壤的。然后，欧洲是在明朝结束之后几十年，然后他开始试验，开始烧制瓷器，这都有一个过程，都有一个过程。流民就算商人呗，就算商人呗。 明朝虽然亡了，但是怎么说呢？你说中国对外的出口实际上并没停，对吧？整个东亚的海面上还是姓郑说了算呢。不是真的假的？鲜艳的红领巾，观音土就是高岭土煤矿的附属产品，煤矿和烧制瓷器的那个土的副产品，还能吃咋的？我的妈！哎，哎。还蒙脱石那个，就专业的就不要谈了啊！你这个烧制瓷器属于化学吗？还是属于什么？这已经超出我的业务范围了，咱不会那个技术，挺尖端的。股市咋样了，千户？股市怎么样了？股市还可以吧？股市好像没涨，我看看，今天是周六啊，今天周六啊，周五的话，哇，周五上证跌了 1.29%， 3360，深证是跌了 1.7%， 但是我家的这个自选股里面实际上幅度不大，还有几只是翻红的。就是上周五大盘的话，中小盘科技啊，各种乱七八糟炒概念的，他们跌的比较狠。你像我这上头类似于有色煤炭的，还有红的，航运板块没跌，有的还竟然还是红的。每个人就是选股的风格不一样。我买那股票，大盘涨的时候它也不怎么涨，但大盘跌的时候它也不跌。大方向应该是挺好的，因为周边全是利好，美国股市在跌，印尼股市在跌，印度股市在跌，日韩欧洲全在跌，他们都跌了，钱去哪儿啊？放心大胆的整，没有事儿。别买股票了，别买股票了，我天天在劝他们买。你还说别买股票了。你看啊。刚才你们上来也问过一个话题啊，马如看到了，马如谢谢啊，马如来了。受李嘉诚卖港口影响啊，我以前跟你们提过的一个股票啊，就是振华重工，已经连续两天涨停了，好像。至于为什么涨，这个我还真说不好。因为按理说啊，按道理说，如果李嘉诚真要是把他名下40几个港口卖给了贝莱德，这个对于振华重工来讲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是世界第一做港口设备的，世界第一。那你卖给港口卖给贝莱德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啊。那么卖给贝莱德，贝莱德不一定会那个重新修港口，但是他涨停了。涨停了，那就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情况是啥呀？就是最近因为就确实股票不热啊，你那个因为新闻大家提到了港口，然后振华重工因为确实它横盘好多好多年了，我实在是没什么游资，没有什么可炒的，借这个话题炒一波港口设备。那它应该是不会长久。那这冲两天它就会下来。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因为国家对于李嘉诚卖港口这个事儿太重视了。官方已经表态了，通过大公报已经开始警告李嘉诚，就是你不要犯错误，不要太天真，就差直接说了，你不要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但站到对立面啊。所以说下一步国家会不会有后续，因为上次那个新闻出来之后，今天又有后续，就大公报又出新闻了，就是大概是警告那个 李嘉诚，就是你现在虽然你们已经签订了购买的意向的合同，但实际上你那个这笔交易还没有交割，对吧？你迷途知返啊，还不算完，就是现在实际上就是在严正警告李嘉诚，就是国家现在就是要干预你们那个卖港口。如果真的国家出手了，就是像一是像李嘉诚施压，另外一个的话，这事儿跟李嘉诚谈，我觉得没有用，我觉得没有用，这个事儿得跟贝莱德谈，就是我现在直接去美国找犹太人，就是说不行的话，咱们私底下达成一个什么交易，由贝莱德提出来，就是我不买了，我不买了。然后这笔交易终止，李嘉诚他是不敢的。你现在骂李嘉诚没有用，李嘉诚他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欧洲去了，以英国为主，对吧？他把大陆的资产抛售了，抛了香港的资产，抛了，抛了之后他去投资英国了。英国那什么地方？那英国那是原先犹太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家呀，就在英国。对吧，人家是欧洲犹太人的老巢，你现在李嘉诚所有的资产都在人家犹太人的手底下，都在人家的地盘上，你敢不卖吗？李嘉诚我说我不卖了，国家不让我卖，那行，你把你的那个港口只要敢卖给中国，我把你所有李嘉诚在欧洲的资产全部给你罚没，敢不敢？太容易了吗？欧洲那帮人狠到啥程度？俄乌战争打起来，他竟然敢说你普京，你要不结束战争的话，我把你俄罗斯在欧洲的3000亿还是4000亿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我要罚没你。这话他都敢说，你李嘉诚算是个什么？对吧？普京的俄罗斯的资产他都敢没收，你李嘉诚，你李嘉诚你有反抗能力吗？普京那个资产他只是说一说而已，你他这仗打赢了，打个比方，如果说你欧洲打赢了，普京输了，这个资产自然普京拿不走，自然拿不走就没了。但是你普京他现在他不可能输，对吧？你俄乌战争一旦胜利了，我图160，我的 T72 坦克我已经开到你边境线了，堵到你家门口了，炮支到那儿了，你敢不给吗？你罚没一个看看，当时就变卦，你知道？当时这哥误会，你知道吗？3000亿纹风不动还在这儿，知道吗？都是误会。当初谁提的3000亿？找两个背锅的拉出去砍了，就跟慈禧似的，就是强盗和强盗之间的那个对话，你知道吗？你干就完事了。枪杆就实力就是硬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能打赢他，那个钱就在；你打不赢他，你钱就没了。啊，跟黑社会一样，跟黑社会一样。怎么破局？怎么破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事儿你跟李嘉诚说没有用，李嘉诚他的刀都已经架在脖子上了。对吧？他的身家性命全在英国。人家犹太人到那儿，李嘉诚，你把你那个港口卖我，他不敢不卖，所以说他家里东西都不要了。这事儿呢，这事儿就得咱们出面去跟犹太人谈，咱们找贝莱德呀。现在说，我现在就是咱直接就是外长，或者是私底下找那个商务部长之类，咱就去跟犹太人谈。就是现在这个港口的话，我现在我想买，对吧？然后的话你让李嘉诚别卖给你，对，你出面，你别让李嘉诚说，对吧？你说不买了，然后我接手，然后条件你提不就完事了吗？现在我跟你说，世界上现在欧就是犹太人，但你能感觉到欧洲的犹太资本现在的环境非常的差，普京跟犹太资本现在就是已经是势不两立了，因为打了几年仗了，俄罗斯再不济死了几十万应该也是有了，打到这份上咱现在已经没得谈了，就继续打下去，打到给你打没为止。美国现在也在清算犹太人，对吧？你拜登是他背后是民主党的话背后是犹太大佬啊。但现在你不掌权了，特朗普上来了，纯正的美国人起来了。你美国人上来的话，会不会效仿？打个比方啊， 这说的有点过激了，会不会效仿当年希特勒那个政策，对吧？啊，我也反犹，说不定，说不定。你现在联合国五常里头，俄罗斯、美国啊、中国，如果说这上三常啊，上三常现在如果说态度一致，大家一起去剿灭犹太人，那他就没有活路了。那英国和法国那两个小小地方能干嘛，对吧？对吧？你现在对于犹太资本，我们态度还是相当于，怎么说呢？跟中美相比，还是相当柔和的啊。我们包括去年24年的话，邀请了一些美国的商务代表，好多犹太人，对吧？有那个银行界的，有投资界的，去北京去大会堂里面找了一个屋跟他谈的，啊。相当给面子啊，你国务卿啊，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啥的来了之后啊，连那个大会堂都没进去，随便找一个地方的话就见一下得了，那个会场跟板门店差不多，对吧？那是区别待遇。就是我们现在在俄罗斯跟犹太人战争的这个阶段啊，然后美国也现在也在准备清算国内的犹太资本啊，然后我们对于犹太资本现在是连拉带拽啊，就是没人要你的话，你可以往中国来，往中国来。我一直是这个，也一直是这个概念。犹太人资本讨不讨厌？讨厌，但他有钱有技术，那这个东西就是该拉拢得拉拢。在天下未定之前，一切都可以商量，知道吗？现在就我们好比，就是。如果讲明朝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建国，至正20几年，就你现在还不应该叫洪武啊。如果要放到近代的话，你现在相当于1945年以前，嗯，你就相当于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对吧？天下未定，你还没有建国啊，还没有出结果之前，你要拉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犹太资本也是可以拉拢，也是可以拉拢。还是千户高，没办法。这个你看过一些太多的政治斗争之后，嗯，你明知道犹太人就他这东西有毒，犹太人有毒，这资本有毒，但你没有办法。他现在对你有利，就像吃药似的，对你有利，那你也得用，嗯，你把他拉拢过来，你等一旦世界格局定了。对吧？俄乌战争，包括俄乌战争打完之后，可能中东还会打，打到几年之后，世界版图定了，美国也不行了，这欧洲就是也打烂了，然后剩下我们一家独大，我们可以就是像49年似的啊，中国人民在中国当时建国是啥呀？就是新中国成立了啊，我再过几年再宣布成立，就是世界都是我们，对吧？我们是世界老大，那个时候。等都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以后慢慢再跟那个犹太人算账啥的。那么现在还不是时机，现在还不是时机。哎呀，你就像刚开始上来，咱们聊到那个司马南，司马南现在说白了就是被就是民间或者是地方官府。啊，地方的一些官方媒体给联合绞杀了，因为你司马南替朝廷说话，你现在主张集权，你对民营经济啊不利，就是你是反对自由派的，你是反自由主义的，然后他现在就被绞杀了。你说国家现在吧，还不好明着那个提出啥呀，就是打压民营经济。不好说，因为你现在你还想吸引国际资本，想吸引犹太人来，那你就没有办法啊。你如果想干这个事儿，打个比方，像你像咱们建国初期，咱们讲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 就说白了就是把民营经济最后大一统全弄到国家手里头，是什么时候干的？是1953年到1958年。战争结束之后，朝鲜战争打完了啊，然后解放战争打了之后，你才能把民营经济私人的那些东西，你就知道他实际上他是土豪式劣绅，他垄断，他做了种种见不得人的事，像柳传志这种为啥一直不办他，就是现在时机未到，时机未到。比如说你现在办了的话，就相当于解放战争时期你打土豪分田地，那你49年你就建不了国了。蒋介石后就是蒋介石为啥后来就打不赢了，就是蒋介石有一些资本把蒋介石也抛弃了，因为蒋介石也土改。那你48年的时候我们还得说呢，我跟你说老蒋这个人，你一旦让他掌权了之后他会抄你的家，我们还得说他。我们来了之后不吵架，我们记住49年以前我们不会说那个打土豪分田地这个事儿，我们不会说社会主义改造没收民营资本这个事儿，49年之后也没提，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提的。我们是大概是四年解放战争把国内的一些资本就相当于给打服了嘛，国内打服了之后就是朝鲜战争时期，就50年到53年把国际资本主义的总后台美国因为不光美国嘛，它背后还有英国十几国的那个联军嘛，相当于啥呀，资本主义国家，纯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我们在朝鲜战争这儿打了一架，然后给他打服了。打服了之后国内的这些，打个比方，就像现在国内这些像柳传志啊一些民营资本，他就发现不行了，就是国内的力量现在已经是被打服了，然后你想借助外部力量，美国英国整个世界上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联军也没打赢啊，共军太厉害了。然后53年我们开始国内社会主义改造，打土豪分田地，那他只能束手就擒，他没有反抗力量，他没有反抗力量，你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说咱还得等一个时机。等战争结束，预计还得俄乌战争之后还得打个两年，还得三四年吧，还得三四年吧。皇后怎么来的？怕百姓等不起呀。没事儿，头发啊又出了一根儿。这是谁呀？油炸冰淇淋，是冰淇淋吗？是，好嘞，看到油炸冰淇淋 ，Thank you。哎呀，千户掉了个帽子，谁又溜溜胡说八道？我看看啊，左军都督府他说的啥？感觉明朝很多名将的贡献都被刻意忽略了。历史上名不见经传，比如嘉靖朝的马芳，怎么说呢，明朝很多名将因为他是皇帝的人，属于帝党，你本身明朝和宋朝一样啊有点重文轻武，因为史书嘛，史书是文官写的，官方的史书的话，明史录实际上倒是差着，就是明史录你不能春秋笔法，因为明史录你写完之后皇帝要看的，然后包括在编写明史录的时候你必须有那个王公大臣，你除了大臣以后还得有王公啊，对吧，英国公张府你得有几个国公，军方的大佬坐镇，所以说明史录还是比较严谨的，并没有说重文轻武这一说，但是民间确实是重文轻武，然后你武将很多是啥呀，很多是皇帝提拔的人，帝党你和我不是一个阵营，你只要做了一些对皇帝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我不抹黑你，我不提你不就得了？还有不光武将啊，文官他也被埋没呀，对吧？就是明朝除了建国的那个刘基、刘伯温以外，民国220多年就3个因军功封侯的文官嘛。你像靖远伯王继，还有王悦，是王悦吧？就是英宗时期平，英宗时期因为争，我想想啊，争云南封了一个伯，然后宪宗时期因为跟汪直搭档那个王悦，他们两个都封伯了，一个王悦，一个王继，这是两个人都姓王，都是封的伯，因军功封伯的，他们两个实际上在历史中笔墨也不多。因为啥？因为他是帝党。相反，最后一个，就是过两天咱看的王阳明。王阳明那个伯爵是谁封的？你帮你我没看到，你帮我想一想。王阳明按理说他也封伯了，但他是正德封的吗？关东山在哪里？我不知道关东山是谁呀？是山吗？嘉靖封的吗？嘉靖封的，那就不能作数，你知道吗？那就不能作数，后封的不能算。所以说，王阳明那个伯爵那是有水分的，就像于谦的那个。少保，那个都不能作数的。你是现任皇帝，就是你当年现任皇帝给你砍了，你是罪臣。然后后来翻案，追授了一个少保，那个不能作数的。你是英宗朝的大臣，英宗没给你封少保，英宗把你砍了。你后来翻案了，你弄了一个名头，那就不能算。王阳明也不是，我记着好像他肯定不是正德，正德不可能给他封个伯爵，他那都是后封的，后封的全都不作数。你像王继、王悦，人家两个人确实是因军功，一个是打云南，一个是那个北征蒙古，人家有军功，当时皇帝就给你封了。人家那是什么概念，对吧？你追封的那个东西不算的，你像这种人太多了。王阳明搞了明武宗才捧的那么高，我上次跟你们提了一嘴，然后切片被人放网上去了。我现在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说呢？现在有人那个粉丝就是提醒我来的，提醒我来，他说你之前讲于谦，因为于谦的知名度实际上并不高啊。于谦是因为最近这2年明朝的电视剧多，《大明风华》给他的热度炒起来了，要不以前谁知道大明于少保啊？没人知道的。但是王阳明不一样，王阳明的话知名度确实高，你想想，他骗了好多人，他骗了国内，又骗了很多人，国外都骗了很多人，对吧？日本那个海军大将叫什么来着？一生俯首拜阳明，蒋介石也迷信王阳明，对吧？他在台湾弄了一座荒山，还改了名叫阳明山等等。王阳明骗了好多人。你这个东乡平八郎啊，对你一说八郎，我想想东乡平八郎嘛，对吧？那你说王阳明骗了不少人，您知名度太高了。你现在如果翻案翻到王阳明头上，可能压力更大。你当时讲土木堡给于谦翻案，我的妈呀，骂声一片呐，骂声一片。卢沁园也迷信王阳明，那你说你想想，人家那么多大 V，那么多就是那以前都是国家的领导啊，就是知名人士，人家都。相信王阳明，你现在给王阳明说成了一个叛徒、奸臣，那你这打击面太大了。我压力也很大，我压力也很大。 我五中这个现在基本上思路已经出来了。我这两天，反正这两天有点懒，看的有点慢。我底稿已经出来了，我就可以录了。这个录完了之后，哎，怎么说呢？我总觉着我把五中刘瑾被杀的这个说完了之后，比那个佟宝那个劲儿还大。你看啊，干就完了。刘瑾被杀，你看在历史上知名度不高，事儿也不算大，你觉得好像就杀一个人嘛？等我讲完你就知道了，这事儿可大呢，而且跟很多东西吧，跟很多事件它都能联系上，很像，这个出来之后又是一颗地雷扔到粪坑里，肯定会掀起一些波澜，我估计又得弄出一身屎。那个原先啊，你看，哎，我五中现在讲了几个视频了，可能讲了有三四个了吧，严重超出预算。就是我当初想讲五中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可能就想讲个，四五集吧，大概就是五中继位，五中继位，然后刘瑾之死，然后英州大捷，最后再讲个五中怎么被人下药的，怎么落水的，对吧？大概也就是四个题材，我今天讲四五个视频应该差不多。但现在看的话，五中已经讲了四个视频了。五中里头隐藏的事儿挺多，已经讲了一个视频了，然后王阳不是王阳明了，王阳明那还早着呢，应州大捷还没讲呢，就是刘瑾死，我预计视频应该是五个，就讲刘瑾死，大概得五个视频，因为我现在得打那稿从那字儿从那摆着呢嘛，1万多字啊，而且我目前看没有多少可以精简的地方。1万字，正常念下来的话，至少50分钟，至少50分钟。我一般是2000多字，10分钟左右能下来，1万字就是50分钟，从头给你撸到尾呀、啊！你实际上没多长时间。刘瑾设立内行厂，正德3年8月份的事儿，然后他出事儿的话，正德5年4月，不到2年呢，1年半多一点儿。就往常的话，我一个视频能讲好几年。这个的话，我越看我说不行，这得细点看呢。这里事儿太多了。2年的事儿，我得讲5期。一个视频我录不下来，50分钟嗓子都哑了，我照稿念不下来。我得分成五个视频，我不可能说一次放出来，做不下来。细点讲着吧，细点讲着。五中讲完之后，真没啥可讲的。五中讲完之后，嘉靖真没啥可讲的。记得发原文，对，这回我会把《明实录》或者是比较关键的内容的话，我把那个截图给你发上去。发上去，因为姿势体大，姿势体大，咱就发原图。这谁的机器人儿是左文香的吗？哎，你像佟宝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你把人家历史上定性的案件给翻了嘛，这个。你需要严谨一点，我就贴了很多的图啊，是左文香，好嘞，看到左文香，哎，然后你像后期讲一些为啥不贴图了，就我就把《明实录》的内容直接就是给你整理一下，念出来的话，我就不贴图了，对吧？和历史出入不大，比如说我讲嘉靖，没有必要给你，就没有必要那个贴图，嘉靖没有争议嘛。那个大礼仪之争就是跟朝堂上跟那个杨廷和跟后宫太后张太后斗，那你贴的图干嘛？没意义不大， 嘉靖我一直想不到有什么值得谈的地方。你说那个北方打到北京城下的那个，确实那个目前不知道具体是啥原因。哎，我看这谁说啥呢？《大明风华》这部剧好像是以溥仪的弟弟为首的满清一样。《大明风华》，哎呀，《大明风华》在电视剧里头属于中等水平。就是他的编剧和整个故事，属于魔改明朝，也没有特别出格，对吧？所以说他那个谈不上审核不审核那个。你现在作为导演来讲，你像《大明风华》那种，我的，他那个剧投资肯定不小，因为制作确实很，你看他的工美道具做的很精良，然后明星也不少。像那种大制作的话，人在剧本上肯定会务必严谨。就是我跟历史擦点边儿，但是我话题不能明显，我不能和历史出入太大啊，我也不能和官方的那个，我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你要是稍微敏感一点，你如果说宣扬某些自由主义的东西，你给历史上一些奸臣翻案，比如说走向共和。咱共和风评刚开始挺好，但最近几年风评变坏了。你给李鸿章，你给盛宣怀，这种汉奸平反，给美化慈禧，确实有。这个东西后来风评坏了。那你如果说你要如果他有点偏左，对吧？你像《大明王朝1566》，当年也被下架了，对吧？你说我这里明星大腕多多没有用，你演技再好，你架不住审核呀，对吧？明武宗是江彬出卖的吗？净扯淡！江彬武宗死了之后，江彬被杀了。你说他是谁的人？姐夫，你看过《琅琊榜》这部剧吗？感觉怎么样？没看过，我不喜欢看那种现代古装剧。现代古装剧，而且是因为网络小说改编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内容又臭又长。然后人的服饰道具吧，特别不符合现实。就是我看古装剧有一个特点，如果这个电视剧里头的男人长胡子，我还能看一看。因为现在很多仙侠剧，就《琅琊榜》那种，对吧？一出来，所有年轻男子全是太监的装束，就脸上一根毛没有。你看现在。就是你没发现吗？现在媒体上就是人到中年，年纪大了之后啊，30岁、40岁之后都留点胡子茬啊。我是男人，对吧？我不是阉人，就是其实审美都已经有点转变了。你古代的话，所有男人都应该留胡须的，一个一个都是，这不是你正常你男人你不留胡子，然后你让太监怎么演？太监就得娘娘腔，哎呀，皇上啊。没有这回事儿，你知道吗？男人一律蓄须，然后太监没有胡子，但太监的时候所有的言谈举止跟正常男人一样。看不了。那《大明王朝》里面就他就严谨，然后很多电视剧，比如说像《大明劫》呀之类的那种的，对吧？你人物的道具必须粗糙一点，必须粗糙一点。整得特别干净唯美，古代的卫生条件不可能像现代这么好，对吗？马路上说不定都有屎。现在的电视剧拍的比那个天安门广场都干净，那怎么可能，对吧？看过《燕双鹰》吗？没看过，没看过《燕双鹰》，没看过，但是从网上早有耳闻。科幻谍战剧嘛，不属于科幻谍战嘛？那现在很多电视剧的话，你无论是谍战、古装，还是什么什么剧，后头那加括号加"科幻"二字， 大明王朝1566如果放出来，收视率也不会高，因为他那个剧讲的太专业了，死抠细节，门槛太高，你知道吗？就门槛太高。喜欢大明王朝的是真喜欢，他为啥评分高？我一直跟你讲，为啥评分高？很多人看完了之后发现，就看了一集看不懂，我直接就我也不评价。你说我看了一集，我还没看明白，我给你打个低分。这玩意儿不合适，然后真正能看进去的，发现都是神剧，然后都给打高分，所以他分特别高，一般人不敢打分。你说他讲的故事历史上有吗？没有。然后讲的故事很宏大吗？也不很宏大，就是一个改稻为桑到底下一执行变味儿的这个小故事，然后全是细节，全是细节，朝堂上各方势力之间在斗。我当时曾经有一个，当时是美好的愿望吧，对吧？我曾经在网上下了一个版本的《大明王朝1566》的小说，这个小说呢是电视剧的，那叫什么？编剧那个版本的，就是剧本版本。就是正常的小说的话，就是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嘛。我拿到那个小说的内容是啥呀？先是时间、地点、人物，然后谁谁谁谁谁，后边背景台词都有提示。他有点像啥？有点像《大明王朝1566》的剧本，然后你就看着就挺有意思，然后我说我未来之后咱能不能效仿一下，就告诉人家这个风格，咱也写一个那个小说。后来看了几句，发现你学不来。里面那个人物对话呀，一些细节的描写，那真是那个你没有这个功底，差太远了。那就是剧本啊，我觉得像剧本，背景音乐啊，就差说字幕是如何如何了。哎，我说这个人家描写的是真好嘛，当然，然后咱没有这个那个文学功底呀。那个，我看过别人写的小说之后，我本来我就放弃了。我说咱不适合这个。但后来呢，前两天有一个啥新闻呢？最近又出来了一个电视剧，好像是讲唐朝的还是讲谁的？然后他这个剧本是谁的？他这剧本是，一个网络小说家，是不是叫马伯庸？有这个人吧？说是长安24什么时辰是他写的。然后五代十国，不是合作写书的问题，是有马伯庸这个吧？啊，对，《长安的荔枝》又是一个唐朝剧。他说这个剧呢，现在好像是已经准备要上了，已经要上了。然后这个剧的原小说就是他根据那个马伯庸的小说改的，他原小说不足10万字，不足10万字，实际上就是一个短篇。你小说10万字、7、8万字，不就相当于一个短篇吗？然后他把这一个短篇的故事，经过剧本改编，就往里头添加一些就是无效的内容，把它尽量拉长呗。这个东西就东一句西一句，给它凑的篇幅长一点，改成了一个那个电视剧，好几十集。但是我一听说马伯庸一个小说7、8万字，这就增加了我的信心。你说我写。就像那个二更大哥似的，他说我给推荐你一个小说，叫什么什么《官居一品》。我一看，我说多少万字？1400、500万字。我说拉倒吧，1400、500万字跟《明实录》体量差不多。那么瞎给我写瞎了，我也写不来啊，对吧？100万字我也写不出来。但是你要说写个几万字的话，这个应该好办，好办。因为你打个比方，最简单道理，看《明实录》，《明实录》1年。就7、8万字，对吧？一个月就6、7千，那10万字很好凑的嘛。你讲几个事儿的话，再丰满一下，那凑个10万、8万字还是很容易。几万字没人看，那你不是？那你看你写的好不好啊？对吧？那鲁迅那个，他鲁迅连一篇正经的中篇都没有，他选小杂文。不一样，人家那个名垂青史嘛，鲁迅全是短篇和杂文， 你几百字人就能写一段，人就能被写进课本里头，跟你长短没关系，看内容。哎，你等我，你现在是肯定没时间。你等我把五中讲完的，我抽出时间来，我看看，看看那个，看看洪武，洪武24年以后的事儿吧，就从太子朱标死的那时候开始看就可以了。洪武24年到洪武31年朱元璋死，大概7年，再加上朱棣4年，就十几年嘛。十几年的话，如果从明史录上瞅，一共100万字就够了。明史录大概也就100万字，看两遍应该有一个大概思路。这就去看《明史录》《奔牛魔王》。这谁呀？楚河。那有一些博主说西方唯史论，说明朝是天下共主。这个你要说明朝是天下共主这个词儿有点拖大啊，你毕竟不是说像西周是种分封制，你是那个皇帝，我是你的分封国，那叫天下共主。明朝的时候是啥呀？我有一些附属国，周边最多的时候100多个，然后我藩属以外其他的国家，你只要承认我的国际地位，就像它类似于啥？它类似于苏联解体之后2000年左右的时候的美国，就是联合国我老大，联合国我老大啊，所有国家围着我转，然后我制定一个游戏规则，你如果想进来玩，你就签，按照我的游戏规则玩，要不的话你就靠边站，我不带你。这种性质，你叫天下共主有点拖大了。你像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普京刚上来的话，他也不敢惹美国。然后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到2001几年的时候，我们也2014年以前我们也不惹美国，就是你美国说什么啊，我们哈可以可以，但是不执行。那包括世贸组织当时我们也签了。我们加入 WTO 的时候我们也签了好多协议，对吧？那按照你美国的东西办，那最后执行成啥样的话那到时候说。是这个意思。世界老大一超独霸，这是没有问题的。天下共主这词儿有点过分了。因为当时世界上确实你找不出第二个能跟明朝平起平坐，没有。明朝官员和官民之间的跪拜礼和清朝一样吗？我看的这些历史书，因为很少描写民间的东西，但是你可以从明朝留下来的故事啊，或者是小说，还有图像上能靠明朝的官员和官员之间，就是明朝的官员见皇上可能不跪的。不贵的。明朝打个比方，上朝上大朝的时候贵吗？贵。那时候皇上也贵。就是大家一起进了午门，进了那个当时不叫，当时是叫太和门吗？还叫承天门呢？进来之后在奉天殿前面，皇帝和大臣大家穿着一样的朝服。一样的朝服，皇帝穿冕服，大臣穿朝服，大家冲着一个方向啊！我大臣跪的不是你皇帝呀，大哥，大家跪的是天，知道吗？跪的是祖先，你像清朝嘛，清朝他就回到奴隶制社会了，奴隶呢你可不得跪吗？大臣跪皇帝，明朝大臣好像不跪皇帝，我打个比方，如果我以后写故事的话， 我进门的话，我绝对，我就是大臣，绝对不跪皇帝。静茹直接说话，不跪。对，拱手礼，拱手礼。如果官阶差的比较大的话，明朝讲究啥呀？鞠躬两次，一次不行，得两次。没听说过有跪的。宋朝就不跪了，明接宋制，明朝很多东西是接宋朝过来的，明朝应该也不跪。文官作揖，武将抱拳，就是那文武应该有一些区别，但是没听说有跪的。三鞠躬，三鞠躬，那不是把人送走了吗？明朝开了始废了跪拜，后来又恢复了。晚期听说确实有这个，而且很多是啥呀？很多是基层搞这套东西。明朝初期朱元璋时期有可能，我当然我也是从别人那听来的。朱元璋初期，大家搞的，大家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大臣不跪皇帝，百姓不跪官员。对，我进了大堂的话，你是官，我不跪你，然后你不跪皇上，大家都一样。但是后期不行了，后期可能有点变味儿。然后老百姓见了官儿，大官儿你得跪啊，官儿见了进京，进京见皇帝也得跪。为了这就是啥呀？就是没有办法，世道乱了。我想搞那个人人平等，搞不下去了之后没有办法，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绝对的权威，又部分恢复了那个跪拜这种仪式。清朝那都不用说了，清朝就一下趴，就差趴地上给人舔了。这个这么说的话，应该看一看，应该看一看《红楼梦》啊，《三国》《水浒》，因为毕竟这些小说是明朝写的，你从这些小说的内容里头，大概能够反映一些明朝的风俗习惯。我买了一套四大名著，一眼没看，一眼没看。千户你怎么看嘉靖朝的咸宁侯求銮？皇帝的人，皇帝的人，嘉靖提拔起来的。求銮他爹，咱们过两天讲那个武宗的时候能提到啊，宁夏安化王叛乱嘛，就是求銮他爹给平的。当然，那个安化王叛乱，我觉得好像也像假的。安化王，你听这名啊，双字王不是单字王，你是个郡王啊。你手底下说白了，你连护卫都没有，你也没有兵，你闹哪门子那个藩王造反呢，对吧？你纯属逗乐的，亲王都不造反，你一个郡王你造什么反？十八天就让人给平了，那就是那个求銮，求銮他爹一个人给平的，对吧？他诈降，因为他家属被那个安化王那个给软禁了，他说那我跟随王爷。结果突然一个偷袭，给人家偷了18天结束，但是位置坐的并不高，因为英宗一直也不咋掌权，不，武宗一直也不咋掌权，嘉靖时期把求銮从边关，因为他一直在宁夏西北那方面给提起来的，提起来边将武宗，包括武宗还有嘉靖喜欢提哪儿的武将呢？我不从京城里提。京城里头基本上都是有裙带关系，你跟哪个大臣有联姻了，或者是你世袭下来之后，你派系比较重。我从边将啊，边将能打仗，背景又干净这种得往上提。求銮就是，人家一直在西北，提起来之后，求銮最大的功绩是他把交趾收回来了，就是他把越南给收回来了。 就我当年讲嘉靖的时候提了一嘴，哎呀，嘉靖老道当年就是用了一些手段，然后那个越南叛乱，越南也不是叛乱，越南内乱，就他的当时越南他的大臣把国王给杀了。光给杀了，然后当时嘉靖老道的话找个这个借口出兵，哼，就给交趾收回来了。但是国榷上就一笔带过，今年出兵，第二年记了一笔，交趾就收回来了，然后就没有表态了啊。然后球鸾是收越南的主将，是叫征夷将军呢，还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叫征南将军，这么大的功劳，你在历史上，他也不怎么记呀，对吧？收一国呀，丘 鸾是谋反死的，我想想，不对吧？不对，我记得当年是丘鸾是死了之后，死了之后。有人弹劾他，然后嘉靖给他，对吧？你人死了嘛，给他削爵啊，抄家，是死了之后，活的时候没有，除非我记错了。开国录师了，开国录师了，那就证明他肯定是正常死的。如果说嘉靖老道的话，我定你罪儿的话，你连下葬的机会都没有。具体牵扯什么事儿的话，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因为咱还没看到呢。我看看啊，虚白他讲，丘鸾病逝以后，被陆炳检举种种不法罪证，最怕被判谋反罪，开棺录尸。陆炳。按理说的话，丘鸾是嘉靖一把提起来，他问题应该不大。是不是陆炳举报的，这也不好说。你就像马上咱要讲武宗，刘瑾死在《明实录》的话，《明实录》是怎么记载的？安化王叛乱平定之后，张勇和杨一清三边总制、巡抚都御史杨一清押送安化王回来了之后。八虎之一的张勇，密奏武宗，说刘瑾叛乱。你记住我讲的时候，这个东西根本不成立。张勇和刘瑾都是皇帝的人，这都是历史书的说辞，说他内部举报。张勇根本刘一刘瑾没谋反，另外张勇也不会对刘瑾如何如何，全是假的。你史书上这东西是不可靠的，刘瑾就是被人家兵变给抓了啊，跟张勇一点关系没有啊！你说主谋是杨一清，我信。因为杨一清在刘瑾没有出事之前，安化王没有叛乱之前，已经被革职回家了。因为那个武宗查账嘛，查西北边镇的账，你杨一清是三边总制啊。对吧？你巡抚、都御史、宁夏、宣大、延绥那地方，你都去过，你查不出来，你有没有责任？杨一清被罚过款的，退账，被革职回家了。刘瑾出来之后，他又起来了，他是获益者，但是张勇没获益。千户看过大明立正的视频吗？看过几个，但是他因为他的视频量比较大，就是大家好，今年是什么寅戌日，什么什么那什么年什么日，因为他讲近代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不后来就不看了嘛。 凡是抖音上作品比较多的，你有的时候你就挑着看嘛，你看不过来的。你像我的视频的话，相对来讲，你说我从头搂到尾，你可能的话，你要感兴趣的话，你能看得下去，因为不多，一年平均1年20个左右，那还是早年间那时候，视频稍微多一点，那时候1、2周能出一个，现在越来越慢。一个月都保证不了一个，一年就几个视频呢，你就相对来说你就好容易看一点。讲的都是西方文史给明朝翻案的嘛，讲这个的现在挺多的。哥，你看明朝的契机是什么？契机是什么？就是2020年、2021年前后那时候，抖音和快手不火了吗？火了，网上好多包就是标注讲历史的公众号，给你讲历史，但讲的实在屁股太歪了。然后当时就生气，我就生气。然后我发现这帮人讲历史的门槛也相当低，知道吗？历史书都不用看，看着段子讲段子，对吧？我本来这个东西就来历不明，然后我再添油加醋，他就开始讲。后来我就生气，我说我自己看个历史书，我看看史书，我看看他妈的他说的对不对。后来我自己，我刚开始我就看国阙，然后再从那时候《明石录》看不下去，然后从百度上就搜每个人的资料，后来就一拢嘛，发现不是那回事啊，这里头有问题啊。然后开始讲的，从朱元璋开始讲的吧。刚开始还不是从朱元璋开始讲的，开始我也是怀疑。我开始并没有还原历史，我只是说了历史上几个比较事件，皇帝寿命为什么这么短？嘉靖为什么被宫女勒死？讲了之后发现不行，你只是提出疑问，但是你并没有告诉大家结果，对吧？那你这个水平和知乎差不多，对吧？这个东西的疑点在哪儿？它哪儿不合理，哪儿有冲突？但是你得告诉一个大家真正的那个结果啊，就像论文似的。有因有果，你得能连上。后来就没办法，后来没办法，那就看国阙，看完国阙不行，看明录。然后视频越做越长，刚开始3、4分钟，后来就是10分钟一个。现在的话，以我现在的标准，基本上就是我出一个视频，我就把结果告诉你了。有本事你找人来辩。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历史。正史，我敢说，我那是正史，《明实录》有假，不服来辩，谁来包是？你把明史协会的喊来都没事儿。没有严崇年像这些明王清兴啊，严崇年的小垃圾都不行，都不行。专业，现在呀，就可惜呀，啥呀？就是我去北京那时候，我们那个就是北京有一个哥们儿，他是做媒体的嘛，他提到明史协会里谁谁谁，然后我说我这人我知道，就是明史协会前会长商传啊，副会长。毛佩奇，然后我知道那个，我说当时我不知道人没了，我还说呢，我说这几位老师说现在咋样啊，情况啊？他说人都没了，我说人咋没了？我看着挺年轻的。后来我回头我一看，我才知道，就是前明史学会那个会长商传，2017年人就没了，2017年人，但是很奇怪的啊。人家想当年是中国明史协会会长，上过百家讲坛的人，然后我在抖音和快手，咱不管咋说也混过3、4年了。我是2024年下半年才看到他的视频的。你说神奇不神奇？你说我是在网上讲段子的，我天天刷抖音、快手，然后讲历史的，我的人我基本上我起码说我没看过我脸闹个脸熟啊。商传的视频24年以前我没见过。就证明啥问题呀？ 证明官方或者是民间整个跟明朝有关的在2024年之前全部被打压。因为百家讲坛我们看的太多了，像易中天蒙就易中天讲三国，蒙曼讲隋唐，还有什么王立群讲汉朝，看的翻来覆去都已经都看透了，你知道吗？一天得刷几遍。商传讲他在百家讲坛讲明朝的时候是2010年，从2010年到2024年14年网上没有。你就说被打压的有多狠。24年明朝火了，翻案了。哎，然后你发现商传一些就是这商传老师那他多大岁数了？我当时以为我说看那个视频那个面相也就六七十岁啊，像一个老师那个样子。实际上他是一九哪一年人？1940几年人，都80了。如果在世的话都80了，人都没了啊。然后说副会长毛佩奇先生怎么样？他也80了。啊，就是那明，就是原先明史学会这些人被媒体耽误的很惨，啊，被耽误的很惨。就是我研究明朝，但是没热度，没热度。咱们也被限流，那我清楚知道我那个视频被限流，我那个视频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对吧？反驳我的视频流量都比我原视频高，我所有视频都是几十万人，就是几十万没了，很少有上百万的，上百万是有朋友替我使钱了，那么原先有粉丝替我推流，整个抖加啥的，否则播放量就是20万30万，就是粉丝这些人看一遍就差不多完事了，不给推全都限流。嗯，就是现在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还存在啊，就是从官方内部到民间还是在，就包括其实美国呀欧洲他们也在打压明朝，明朝大一统啊，然后科技文化全部碾压世界，然后再包括我讲的视频里头一直宣扬一个那个思想是啥呀，就强中央弱地方，鼓吹中央集权啊，打压民主，就是我一直是反民主的，对吧？我一直是反民主的，对吧？就不受人待见。我现在是没带货，我没带货，没接广告。我如果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很有可能被人抓那个抓住小尾巴，也给你搞臭了。刚才是谁？迟迟窗月哦，是迟迟窗月吗？我说你现在咋样了？我去，有日子你没骚扰我了。是迟迟窗月，就是你至少有好多个月没有我在夜班这时候给我发信息骚扰我。我现在有点不适应，你知道吗？我还纳闷这人哪去了。医院最近不好混吧？行，我之前有广告商找过你们，太多了。抖音或者是B 站呢，这些平台的天天有私信我的号出吗？号出吗？我那号粉丝也不多，你找我要号干啥？他就是商务合作呀，加个微谈谈，然后官方平台也给我推广那儿了。但官方平台他给不多钱，他说你给录个视频，我给你个300-500，然后我根本就不搭理他，都不回，你一旦接了广告了，哎呀。很容易出事儿，对吧？以前我记着我跟你们提到过，我说新基飞他只要卖货早晚出事儿，后来确实不就出事儿了吗？ 啊，池虫，你怎么又整一个 AC 机娘啊？不是，你现在不都工资不都降了吗？最近咋的？又好了，又好了啥的？挣钱嘛，不磕碜。你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媒体，打比方，我就是做媒体的。我没事就讲个段子啊，很轻松愉快那种的，那咱接广告，是吧？那你就靠这活着的。但是你现在讲的东西吧，涉及到政治，涉及到意识形态，啊，已经被人盯上了。然后你如果当初刚开始讲几个影响力小的话，无所谓了。你现在影响力至少在明朝这一块的话，已经影响力挺大的了。我现在都不敢，对吧？你为了几百块钱，为了几千块钱，你翻车，让人家。整出事儿来就不值了，不值了 你记不记着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有几个月，然后有一个叫王浩宇那个小孩儿 因为他整微信群给我弄得焦头烂额，折腾我俩好几个礼拜，然后我当初吧，我就怀疑，我说这个小伙背后好像是应该是有人指使他，啊。因为我之前加过他微信，私下里聊过挺长时间，甚至还语音视频过，对吧？你说我如果说他要是，一是他年纪小，我觉得他不会隐藏的那么深，我不至于看走眼，对吧？然后我当时我就纳闷，我说这应该是背后有人指使，否则我觉得这小孩不应该这样，他年纪不到。后来呢，在他那个群里头的咱们粉丝给我发微信。然后他有一回跟他聊天的时候，那个王浩宇嘛，他就说了，这群不是我不是群主，我不是群主，那个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了，就是有人在利用他，有人在利用他。就他本身年纪不大，他没有必要他和搞我啊，背后有人指使，就像搞司马南一样。司马南的话，现在好多媒体在针对他。哎呀，所以说你就谨慎一点吧，谨慎一点吧。你现在毕竟名气不大，人家要想搞你的话，你官方实际上保护不了你，你毕竟不是胖东来，你不是池昌岳，不对，你怎么回事？又刷了个什么东西？你真是发财了，买彩票了，你是咋的？哼。你要到一定段位了，你自己本身你没有毛病的话，国家可以挺你，这没有问题。比如胖东来，胖东来前几个月的时候出过一档啥事儿啊？那很快就过去了。我之前就说，我说胖东来肯定会有人针对他，坏他，但是我估计胖东来他自己会自己内部他会非常警惕这个东西。然后果不其然，过年前后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啥事儿啊？有一个网络女网红。女网红，我当然没听过，粉丝是100万左右的，也不是很知名。从他那儿买了一个裤衩，然后回去之后拍了个段子，说你胖东来这裤衩质量不行，对吧？你掉色之后，你裤衩还不干净啊，把我的那个妇科病都拐的出来了。这个呢，就是。我刚开始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有点像碰瓷儿了。这个背后必然有人指使啊，对吧？你说裤衩掉色，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如果说是含棉的话，确实容易掉色，化纤的不掉色啊。但是你说从超市里买的裤衩能把它妇科病勾上，这就纯碰瓷儿了，你知道吗？这纯碰瓷儿了，它不是里头不可能有细菌的啊。然后就静等结果，最后。但是胖东来刚开始的表态其实挺有意思。胖东来刚开始超市表示我认怂，抱歉，先道歉，然后赔款就赔钱，就一赔几啊，然后发个声明，就是这事儿好像就是我这事儿我先认了，然后回头我查一查，然后你看啊，胖东来回去之后找到厂家了，然后找到厂家之后找到国内比较大的官方机构。然后把所有的质检报告，几十页还是上百页的质检报告，一大摞着，叭拿出来，直接公开了。 厂家的整个生产流程没有问题，配送过程没有问题，我的卫生检疫啥的，就是整个过程天衣无缝，报告在这儿。好，现在这个网红，你给我一个解释，你这妇科病咋来的？当时剧情就反转了，当时剧情反转了，网红当时就哭了，错了，碰瓷儿，我是碰瓷儿，我是碰瓷儿，那就是有人要坏胖东来，对吧？为什么？因为你胖东来现在是公有制，是人民公社，你是国家用来改革宣传的一杆大旗，我必须给你这杆旗给你放倒。啊，就是想坏他嘛，这刚谁？北美宣慰司，好，谢谢北美宣慰司，哎，老弟狠，我看花鸡豚又说啥？他们为啥要抹黑朱元璋？是不是因为害怕另外一个人？他们不是为了抹黑朱元璋而抹黑他，是为了。是为了抹黑朱元璋的政策。朱元璋是建国时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那跟出身没关系，是你的政策倾向于底层。土地被你收了，生意被你收了，对吧？江西的瓷器变成官窑了，明朝有官窑的啊，然后。南方的江南的丝绸，你弄了几个制造局？明朝一直有制造局啊。然后整个的沿海的出口，你弄了一帮那个市舶司，市舶司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哎呀，我干点什么你都要收税，要不你收税还好说，有很多东西官方垄断了啊，官方垄断了对外出口，朱元璋的政策是垄断的，和谁做生意，买什么东西，买多少，这你去国家都已经给你规定好了。那你让民间这帮商人怎么办？然后当时地方上几个著名的世家大族代表，什么胡惟庸、宋濂、刘伯温，全被清算了。那你说这帮人对朱元璋能不恨吗？一样的嘛，都一样，古代、近代都一样。前后这周7点的新闻联播说了嘛？哎呀，这个最近几天的新闻联播，天天内容基本都是一样的。开场会见几个外宾，都是外国那些小国来的啊。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南方的民营企业的科技又有什么什么什么突破。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又如何如何，然后农村又是如何如何，一片歌舞升平，实际上真那样吗？也不好说，对吧？国家扶持的那个民营企业呢，还好说，大部分民营企业国家是管不到的，管不到的，他们现在，哎，不太好弄。现在是啥呀？好的民营企业国家扶持，但是有一些就是你那个不，就是怎么说呢？经营你也没有什么正经的技术这种的啊，上市公司啊啥的，国家实际上都已经盯上他了，就不好下手弄你。你现在有多少个上市公司现在财务作假？现在国家没处理呢。东方集团啊，前两天又爆一个什么公司又要退市。谁要踢我呀？哎呀，左边打航母这事儿能说说吗？打航母那有啥不能说的？关键我也不知道他咋打的。哎呦，我吃重运，明天我夜班吃重运，不行，咱那个你晚点来，咱聊聊啊。你没事，你视频联系我。我看你最近又活了，是不是辞职不干了？胡塞人家不想打你美国航母，那你先打我呀？但是你美国也不能不打，这个东西现在是一个死循环。 是胡塞控制着红海那叫什么海峡来着？不让以色列的船去，包括美国的船也不让过。你凡是以色列和美国的船，只要从红海这一走，胡塞就打他。那你美国为了阻止，为了维持我在红海不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这边的航道，那我就得打胡塞。那我只要打胡塞就会打我航母，对吧？因为航母好打，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曼德海峡，对，曼德海峡。美国现在还不认吗？特朗普现在还是不想放弃，苏伊士运河那条航道。我之前不跟你们讲吗？就是我们现在和美国争。我们希望的状态是啥呀？美国退出世界几个主要航道，巴拿马还次要的。巴拿马对我们用处没那么大，但是像马六甲、苏伊士运河这两个航道，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以为胡塞是他，他是他打航母，不，他在为我们打航母，对吧？你把美国打跑了，那苏伊士运河它总得有个说了算的，对吧？那我们不就去了吗？哎呀，你一说这，我就想起第一次中东战争来了。中东战争怎么引起的呢？就当初埃及嘛，埃及当时应该是纳赛尔强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运营权。然后法国和英国不乐意了，非洲一直不是英法的地方吗？那两个老牌帝国主义，那是当时其实已经不行了，结果抱团取暖，抽兵，把埃及武装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结果当时你想想，苏联当时不乐意呀，哎呀，苏联老大哥当时中东有势力呢，赫鲁晓夫当时都已经准备去联合国那个会议上准备拍桌子了，结果。苏联代表到那儿一还没等说话呢，美国人先不干了。美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先义正言辞地警告英国：“你必须给我撤兵，英法必须撤兵。”结果你想想，英国和法国属于在苏联和美国联合压力下，他撤的，兵不血刃，人家是联合国五常，人家是上三常，你是什么？那是上两常，那当时是上两常。我们和英法是属于下三常，人家一拍桌子，英法就撤兵了。现在也是，就是大家都在抢苏伊士运河，那个苏伊士运河最好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一定也是我们的。大哥可以了，不用再刷了，兄弟可以了，天涯沦落人，你这快乐水刷的这太过瘾了。我也看不到字幕啊。咱有管理员吧，对吧？咱们今天没有管理吗？我看看，咦，我去。今天离线管理员好几个呢嘛，二更小周1566，他们都是管理呀、没事儿，没事儿 活塞打航母的效果咋样？打坏了吗？打坏了吗？如果是我，如果是我就打个比方，站在咱们的立场上，胡塞挨炸了，我对等报复炸的航母，尽量是啥呀？炸到，但别炸坏。就是做事要讲分寸，你可不能把美国航母整沉了。有没有能力整沉呢？你说不定也有。超高音速导弹，你当量大一点的，你整几颗，真有可能把航母轴沉了。既然能打到，就能打沉。 这也不是啥难题，就看那个弹头的当量多大。但是你有必要吗？你现在的目的是把美国打跑，不是把美国打死。嗯，对吧？你这个东西的话，就做事讲分寸，你得让人家面子上过得去。哎，我被，就是你如果给他打伤了，比如说甲板呐，或者是剑桥受伤了，修修补补，人家还能开回去啊，外人还看不出来。嗯，人家美国可以对外声称啥呀，对吧？我在这边我那个经常受到骚扰啊，我撤了，我回本土了。你别说是打跑的，那面子上挂不住啊。嗯，对吧？嗯，还有胡塞本土本身。怎么说呢？你新闻报的，哎呀，他严重啊，又伤啊，伤亡好几十人。你要是按照美国以前打一些小国的那个力度来讲的话，你那点伤亡根本不叫伤亡。就是哎呀，就是胡塞的那个首都塞纳，还有哪儿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轰炸，损失惨重，伤了几十个人，死了几个。胡塞就是那个加沙那一天死的都比他人多，对吧？就也门打到现在，他一年死的人可能都不够越战当年一天的，对吧？你想想当年就是老美在越战那时候那啥打的，地面上17度线上有陆军，然后整个 B29 那时候应该是 B52 的，那轰炸机群给胡志明市都炸成啥样？你想想那一天死多少人？嗯，塞纳现在就是也门现在，他的损失并不大，反正我以我的感觉啊，并不大。你想想越战当年胡志明市被炸到啥程度？就是他后来就炸的一点办法没有了，防空武器无效嘛。你防空武器的话，你 B-52 在高空轰炸，我在1500到2000米以上那个高空炸你的话，你1万米以上啊，1万米以上那个。同温层炸你，你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就是胡志明当时弄了一个啥办法，把美国战俘分散安排到胡志明市的就首都的各个地方，然后拿那个录像机拍完片，告诉老美，你现在那个美军战俘，我都在我们这个城市中各个地方，你要炸死了，我直接现场直播录像带给你，然后你美国你国内只要舆论受得了，你就炸。啊，你的炸弹我防不住了，放弃了，只能就绑肉片儿，都炸到那程度了。嗯，胡塞现在也门跟那个一比，差远了，差远了。这谁呀？红色调还有什么带枪的侍卫？字幕差不多了，字幕差不多，这叫啥？送出了拿捏啊，拿捏。休息一会儿，发现危险了之后咱再刷。讲讲消费贷。先后土耳其说了，土耳其有什么事吗？不知道啊。先后现在是不是利好中药企业？现在中药企业都好难。嗯，大方向对中药企业确实是好，但是股票啥时候涨，咱不好说。其实我也关注过几个中药企业，像天士力呀、还有广东的那个什么来着。但是你要中药企业的话，他要想盈利的话，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片仔癀不能搞了，片仔癀当年涨过，实在太高了。你让我看看谁又刷的机器人，是不是还是迟崇运？迟崇运，哎呦我去！好嘞，迟崇运，你今天这是你是咋的了？第二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哎，同是天涯沦落人啥时候偷偷摸摸整上来的？还有两广总督，迟崇运今天干到榜一，你这是发财了？看看紫月园，紫月园说的啥？ 先付靠放开消费以及配套措施，能讲一下吗？这回力度挺大的，但是收入没涨。子越就子越牙，就是你刚才说这话题上来我讲过了。新闻联播也说了，就是为了刺激消费，放开个人消费贷款，没用。哎，你想想房子房价最近，我大概什么时候说的？房子我直播4年说了4年，国家其实地方从国家到地方一直有政策，就是降首套利率，开放限购，然后降低利率，房价有好转吗？没有。你知道老百姓有一个心态叫买涨不买跌，越跌我越不买。你再加上本身现在经济大环境就不好，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是谁？官员、公务员群体有钱，然后还有啊，与官方勾结的一些商人有钱。你现在因为反腐，当官的都没钱，收入锐减，公务员体系整体工资在减，特别是领导啊，你基层的还差点，基层也在少。然后原先与官府做生意的人，那收入都崩了。就以前我是可能是官府，就是外包的一些东西，做第三方的。你现在国家一查，直接把这第三方啊、外包这东西都砍掉了，你就没钱赚了，对吧？以前我给官府做个装修啊，做点那个采买啥的，你现在大家都统一到京东去了，越来越统一，也就是说灰色收入、非法的这一块越来越少，他们是消费主力。我朋友原先他是做生意的，有那个有开饭店的。然后人家就是买卖人坐到一起，他说挣钱是挣谁的钱？挣有钱人的钱，对吧？比如说那种会所、那种高端的那个 KTV 夜场，他们服务的人群不是说白领，你一个月就算你挣1万，你也不见得能天天去消费，你一年可能也就去一回。那有那高端场合，咱一年都去，就一辈子可能都去不了一回。但现在这个群体正在消失，正在消失。或者现在打个比方啊，即便他们没被抄家，毕竟没被抄家，但是因为现在他的收入减了，他的预期不好，他也不去消费，他也不去消费。所以说，你现在国家针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那个一些装修啊、家电呢、这些消费，你就是给贷款。你需要吗？你需要吗？我天天接电话，我在银行的征信非常好，因为我有正式工作，我有公积金，这个在金融系统里头都有记录的。你有公积金就证明你有那个正式工作。然后我以前贷过款，还款记录也特别良好，然后天天骚扰电话不断，有百度的度小满，有360的，有京东金条。哎呀，就各个平台、抖音的啥的，大家都在搞互联网贷，全都给我打电话，看着直接一扒拉，我不需要，因为他那个贷款额度吧，你看小微平台贷款额度普遍不高，对吧？那个包括建行啊，就银行系统，我的那个公积金是建行的嘛，建行的话人也来电话，我不知道是啥事儿，一看建行的那个电信咨询那个号，又接了，接了之后那个先生。那个，您在我们行是如何什么什么什么优质的客户？根据您征信，我现在有个优惠政策啊，有是不是要借钱？是，现在有一笔几万块钱的现金，也不多啊，就一两万、两三万，可以知道直接打到您的卡上，如何如何？我说不需要，不需要，来吧，我不差你这俩钱，来吧，哎，你说我要真想买个电视啊，买个啥东西呢？我这钱我还有。我真想买个大件儿，说投资去干点啥的话，我需要个20万、30万，你还不借？消费贷就是这么尴尬，对吧？他说是把消费贷额度从20万、30万就提了10万，你真正批下来没有？你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你连公积金都没有。即便你有公积金，你去贷你试试，你贷不了多钱呢，10万、8万，你拿来能干嘛？换个车，有必要吗？ 消费不好不是贷款解决的，你知道吗？你要真要想刺激消费的话，最简单的道理，学习京东的，学习京东和潘东来，你给基层底层人员加薪涨薪，对吧？老百姓挣到两千三千的时候，他就是没有消费，他没有消费，你让他一个月挣到五千六千，你放心，他肯定去消费，然后把就业率解决了，来吧，人人有班上。你别家里头一个人挣五千，然后一家三口就靠这五千块钱，他还是不行，来吧，媳妇儿没工作啊，孩子还得上学补课，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说靠贷款能解决。穿秋裤的林晚秋，昨天在深圳这边工业园跟老板聊天，他们现在说不欠个几百万都不敢坐那喝茶。哎呀，看看这谁呀，家境宠臣还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把政敌抓了，全国抗议游行，那就游去呗。要抗议游行这一块，我真是服那个塞尔维亚那个那小伙叫啥来的，武契奇，是叫武契奇吗？那心态真好。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吧，天天游行，动辄就说几十万，但他这个东西有水分啊，有点像那个就明朝打仗似的，可能就十万，号称二十万，但是他至少一条街确实人满了。然后大家拿个小棒天天挥舞着，今天来明天又来，然后武契奇的心态就好，武契奇的心态好，他说了，这帮人都是拿了钱的，一天五十，要不就是三天一百，对吧？有人给钱呢，对吧？你说就犹太具体是给谁给的咱就不知道了，肯定是有人给，就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武契奇你下台，我们要跟欧洲走，我们不能跟俄罗斯走。武契奇也不搭理他，就警察从那儿维持秩序，对吧？你只要不过火，我就不管。原道理说的就是他那话说的特别好，对吧？你现在国家毕竟现在大方向经济不是那么好，对吧？有那么多的那个下岗职工，对吧？既然有钱，既然有人给钱，对吧？一每天给你钱，让你去干什么？只要你们玩的不太过火。我不管，哎，他这招我这一想的话太棒了，对吧？你如果说假如要按咱脾气，好小子，你们上来那个反对我游行要推翻我镇压，你镇压了之后两个后果，一名声臭了，对吧？你如果暴力镇压整过火的话，打伤又打死的话，在对外在媒体上确实不好看，另外一个你把这帮人你给撵家去了，你这帮人大部分应该都是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对吧？啊，无业游民，然后他们没有钱了，对吧？没有钱了，一天三十或者一天五十，那个挣不到了，那他也有可能社会隐患，对吧？你如果说真要是能够做到一种默契，对吧？就是直接跟那个游行肯定有组织者，就是你商量好了，你今天几点钟到几点钟从哪儿游行，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不管，哎，对吧？你八点钟你上街，然后你从那个长安街东边走到长安街西边，两个小时游完了之后回家散了，对吧？你拿着这三十五十，你到边你吃个炸串啊，喝两瓶扎啤，对吧？社会多和谐呀，对吧？这钱又不是我武契奇我出，美国人或者是那个欧洲人、犹太人出，对吧？多和谐呀，对吧？那我现在看就有这个状态，对吧？有人给你钱，对吧？对吧？毕竟那个塞尔维亚吧，它经济也不那么好，它是东欧的一个国家，它也没有拿得出手的那个，工业呀、科技来，对吧？旅游现在这几年也不行，因为世界不太平。那你有外国人，对吧？千里迢迢。对吧？上这个资助我们的这些那个，那肯定都属于低收入人群了。能上街的肯定低收入人群。你正经有公职的，你不会上街冒那风险，何乐而不为？ 对吧？你只要达成一种默契就好了，就是你游行，但是有分寸。要不的话，要不然晚上你想想的话，你吃完晚上饭，天好的时候，你不还得上街健走去吗？对吧？东北有扭秧歌的，南方有跳广场舞的，你不也得活动活动？游去呗，还有钱。现在游行这个东西听时间长都习惯了，像阿尔多南的游行，就是古巴西、阿根廷，那习惯，习惯了。明天咋的？你后边橱柜上边那是茅台吗？是啊，是啊，这是去北京之后，跟北京几个兄弟会面之后。连吃带拿带回来的，后头还有一瓶尊尼获加21年的那啥酒，那是白兰地啊还是 XO 啊，还没开瓶呢。连吃带拿，哎，相互被围猎了，后面的红色的是，那你这太粉丝太新了，那是我爷的光荣入党50年纪念，还加上这个你应该见过，那是主席的语录和选集。哎。躺平的花举豚千户讲讲开盒。开盒，你说这开盒是不是百度副总他闺女干那个事儿？这个好像是这两天比较火的。那也上央视了，央视点名了。啊，那是百度吧，对。哎呀，百度这回火了，这事儿其实可大可小啊，你知道吗？前几年的时候，因为啥呀？因为个人信息泄露，国家就是有点生气了。因为当时啥呀？当时国家数据一联网，就出现一个啥情况？个人信息，地方派出所到处都可以查，然后好多人上派出所那嘎调啊，就是我想查谁就查谁，查你的开房记录啊，查你的那个出行记录，搞的离婚呐、打架、打官司的，哎呀，特别多。然后国家在前两年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个人征信这个数据啥的级别就调高了。你派出所的话，你没有领导拍板的话，你一般人你是轻易你是调不了的，不是谁都能看的。因为个人信息这属于国家机密，也属于国家机密。你现在百度互联网大厂，百度手里的资源特别多。我一直跟你说，百度做他是做什么？他是做搜索引擎的嘛。他手里拿到的那个不光是个人的了，就是整个互联网上的信息大数据他手里非常多。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副总的闺女吧，小女孩10几岁，因为跟人家就是在网上吵架，你直接给人开盒了，个人征信都从网上挂了，你这个性质的话可以抓人了，你知道吗？可以抓人了。泄露个人信息，你如果是一般个人的话，你派出所的话，公职人员的话就可以开除。你现在是百度的副总，你属于利用职务之便这个东西，触犯国家法律的。因为这个事儿，收拾你百度都可以，你知道吗？这事儿现在吵得很大，吵得很大，这个无形中相当于对百度就施加压力了。下一步看百度怎么做吧。知道吗？你如果说百度不拿出点态度来，啊，不有点动作的话，你国家急眼了的话，我可以收拾你公司，知道吗？我可以收拾你公司，我不可能对一个13岁的小女孩动手，对吧？但是你爹是百度的副总，现在不就是有事收拾领导吗？ 那帮精英为啥喜欢把这么小的小孩送西方？因为我一直跟你讲过，就是80年代、90年代，中国大批精英人群往外跑，高净值的精英人群往外跑，为啥？涉及到政治斗争。走字派上台了之后，因为他们手里头有很多人身上有累累血案，你知道吗？他手里头有人命的。80年代有些人手里头有人命，然后90年代因为有一些人侵吞国有资产，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家就这属于是就东林那边的，然后相当于相对教员那边人呢，因为走字派掌权之后被打压，所以说教员那部分人也有一些人因为被排挤，因为不公，社会不公，往外跑的，所以说导致那个时期往外跑的人特别多，特别多。你现在你能看到很多互联网大厂，你像百度这些就是互联网大厂，他为什么把孩子往外送？他的公司都不是中国公司，对吧？他的注册地是英国，不是开曼群岛，就英属维京群岛。然后你的公司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对吧？小米为啥还能好一点？小米起码它上市不在美国，它上市在香港，你还能好一点。你的公司的数据都在美国，你的公司的那个股东结构是在开曼或者是维京，国家根本控制不了。你那里头摸摸多去了，有没有利益输送？有没有官商勾结？哎呀，鬼知道啊！你屁股干净，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往外送？外国现在安全吗？天天就跟那个放空精英似的，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他是没有办法才去国外的，找一个，而且啥，而且国家现在有一些教育政策确实是不合理，对吧？我如果说在国内真要是说我级别到了一定程度，我省部级这个级别啊，我有关系有路子的话啊，我把户口落到北京，然后我直接上清华北大。或者说我有能力的话，我直接通过那个强基计划，对吧？那有一半人是可以就不高考直接进去的，你如果说你说我有钱，但是我就是在体制内没有这么大力量，怎么办？还有一种捷径啊，对吧？你以外国人身份回来，你说我是华人华侨，我华侨生的话分低啊，华侨可以300分上清华北大，不一样吗？就是你有权有权的办法，有钱有钱的办法。对吧？你说出去闹个外国国籍，他还是有好处的，没有好处，他不会要外国国籍，你如果一样不占，孩子在外头还安全，容易被人绑票，然后回来国家还没有优惠政策，那他就不会送去，他就不会送。哎。有很多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给你讲一个例子吧，就是司马南现在不是因为让人给点了嘛，当然他自己也有问题，让人给点了，这个目前来讲他应该是出不来了，不太好露面了，他是因为替国家说话然后被人家给举报了，但是原先网上有一个人知名度比他高，但是始终没有事儿，你们肯定听过这个名字，钱一崩就死了，年初的时候死了，叫薛蛮子，薛蛮子听说过吗？就是互联网，自从有互联网之后，因从央视上出名的有三个，第一个是因为超速出名的，是二环十三郎陈震，因为超速啊，对吧？陈震出名了，然后因为酒驾出名的是高晓松。来吧，喝到凌晨撞车了，然后因为嫖娼上央视了，我说这几个都上央视了啊，陈震上央视了，高晓松上央视了，因为嫖娼嫖到央视上的薛蛮子是唯一一个，这个我当初我都不知道，我这人真牛啊，就嫖娼嫖到央视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后吧，我对这个人没啥印象嘛，就叫一个网络大 V 在网上就是胡言乱语，然后他也说不啥正经玩意儿来。你今天搞点那个比特币啊，后来往整点虚拟货币啥的，不务正业的。然后后来就是去年他，就是今年年初他死了之后呢，火了几天嘛，新闻上火了几天。薛蛮子不死了吗？ 然后我最近他的视频嘛，我就刷到了，辟谣了，薛蛮子没死啊，薛蛮子没死，那我刷到他的视频了，那他估计也是被人盯上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去美国伯克利留学的人，他是第一个，留学美国伯克利，然后我听完他这个话之后，我当时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嘛，我当时我说这个人不简单，不简单。首先，他留学的那个时间段，80年，1980年，就是我们内部改朝换代刚开始嘛，78年嘛，就是改革开放最初期，当时能出国的凤毛麟角。而且他出国一听那个学校，你如果是去德州理工、加州或者是哪儿啊，加州理工啥的，你这个东西属于技术型的，你有可能是国家公派留学生，哎，对吧？伯克利，跟那个什么哈佛、耶鲁是一个性质，全是文科。伯克利法学院最出名嘛，出政客的地方。你一说80年去那儿，我马上就想到这肯定是走二代，对吧？然后一查，果不其然，他爹是谁呢？他爹是建国初期的哪个部的部长来的？统战部吧，还是武装部啊？武装部部长。然后60年代的时候是北京市副市长。然后再在网上查，他爹叫薛子正，他爹叫薛子正。当年应该也是参加过长征的然后我再查他的具体，找他爹的具体资料找不到了，就是60年代受迫害，然后就没了，整个历史一片空白。那你就不用想了嘛，你就不用想了，肯定是走这派的人呢。而且以他的身份来讲，因为他你想想60年代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你想想运动是因为谁起来的？就是因为北京市的一把手彭真。就是整个北京市委那个上层就封锁教员嘛，文件不给发，那个就是有一些文章也不给发表，封锁教员就奔彭真去的，那你想想他是副职，他是副职，二把手，你肯定是一勺烩了嘛，对吧？也不差他一个，也不差他一个，但是那个就是薛蛮子他爹吧，就命不好。命不好，70年代之后，大家陆续不都平反了吗？陆续平反了之后，高官厚禄的呀，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又回来了，那就是你就是人大政协啥的，都一个一个都身居要职。他爹命就不硬，他爹1980年死了，就是最好的时候，因为80年代是他们最八九十年代最好的时候，正是起飞的这刚到事业的上升期，他爹挂了。那你挂了的话，那个薛蛮子他就相当于啥呀？这个东西一直我的观点就是人在势力在，人不在势力算瞎掰。你爹在的时候的话，那你飞黄腾达；你爹没了，你爹没了，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你是这个圈子里的，没人提你，所以说他就无路可去。对吧？你也想走仕途，对不起，没人罩着你，没人罩着你，他最后没有办法。那我不在国内混了，对吧？还憋气？你说我混得不好，我还憋气，那就出国了，对吧？毕竟我是这圈子里的，哥几个一人照给拿俩钱儿，对吧？我就上美国留学伯克利去了，留了也白留，对吧？正常混进伯克利的，你应该毕业之后在美国政圈混呢，那美国混不下去，最后又回国了，回国了之后。哎呀，我具体我也不知道干啥，在网上是胡说八道，办过公司，炒过比特币，嫖过娼，上过央视，反正大概其就是这号人。这种人，说实话吧，就咱们一提起来，咱们挺高兴的，一听一乐，这就是走着派二代都这素质。但你实际上在他们那个圈里头，他人缘不怎么好，因为你给我走着派丢脸呢。知道吗？人家我们父辈当时80年代掌权了之后，人家一个一个混的都挺体面的，都在体制内， 然后哥几个都，他也是那个人家当年也是在北京都是子弟小学一同学啥的，也都起来了。然后我跟你一个班的，然后你就混成这个样子，人家现在都身居高位，知道吧？各个行业的翘楚。然后咱俩都是同学，然后你天天嫖到上央视，你这个东西。说出去很磕碜的，很磕碜，大家也都烦的。属于不务正业那会儿的。注意强度，小丑，你确实，你知道吗？确实。美国会打伊朗吗？哇，美国会打伊朗吗？不会。哎呀，特朗普现在的主要敌人也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俄罗斯，他的首要敌人是美国国内原先那把人，美国的犹太人，就是美国的共产党嘛。所以说美国现在他没有能力去惹伊朗，他只是警告了一下伊朗，对吧？人你看美国挺有意思，他打胡塞，然后也门胡塞回击把他航母炸了，然后伊朗特朗普挺聪明，他特朗普直接跟你说了，跟警告伊朗，再炸我航母我就打你。然后他也知道背后有人，但说没有用，说没有用还得炸呢。对吧？您只要打胡塞必然会还击，没有办法。但是，美国敢不敢打伊朗？这个目前暂时可能是不敢，但是中东未来会不会打仗？我觉得应该得打。就是俄乌有可能今年差不多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好几周咱也没提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事儿。叙利亚现在应该正在做战争准备，就是以色列现在不是控制了叙利亚了吗？就朱拉尼那叫是吧？就新上来那一波是背后是以色列，是犹太人，他们现在的目的挺明确的，就是他想统一叙利亚全境，然后他们一直在进攻，叙利亚的。西北部就是俄罗斯控制的那两个州啊，塔尔图斯、拉塔基亚，结果打的不是很顺，俄罗斯还可以啊，就跟咱以前说的似的，俄罗斯目前没有放弃这两个省的意思啊。然后前阿萨德，就是原先阿萨德手底下那帮人，在俄罗斯的整合之下，现在已经具备一定的战斗能力了，现在。叙利亚的话又焦灼在那儿了，就是跟咱以前猜的大概其差不少，就攻守一行了。以前是小阿萨德控制叙利亚全境，然后以色列扶持的那波反政府武装大在地面上打游击，搞得小阿萨德焦头烂额。你现在是正好掉个了，是以色列控制了叙利亚全境，然后和那个俄罗斯控制那两个省在打。我说挺好，因为你地盘小嘛，好控制，消耗也小。那长期如果对峙下去的话，还是有利的。然后伊朗的表态最近也挺好，伊朗的话，我看这个意思，他现在告诉美国，特朗普现在是告伊朗不许支持胡塞，然后伊朗不仅没有答应的，回头还跟你说，你美国明年必须在伊拉克撤兵。那你这是一个好苗头啊，伊朗准备下桌了。他如果下桌了的话，中东不就打起来了吗？打起来就快了。中东打了再打个两年就应该出结果了。感觉比宫斗剧还精彩。哎呀，没有宫斗剧精彩，翻来覆去就两拨人，你掐我掐你。 套就完事儿了。中东打黄金还要打吗？什么意思？黄金还要跌还是涨啊？以色列最近咋没动静呢？以色列最近，你想想，以色列到现在为止，加沙还没有搞定啊。因为叙利亚被他控制了之后呢，黎巴嫩现在对他的压力现在小了很多啊，这对他来讲是好消息。但是他背后支持的人没有了。以前美国在拜登执政的时候，美国是全心全意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上来之后并不支持以色列，这两拨人，一拨是民主党，一拨是共和党。共和党是不亲以色列的，只不过现在特朗普没有和以色列直接就是我一刀两断，但支持的力度又差太多了。哎呀，中东如果打起来的话，打个比方啊，就俄乌如果现在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以色列就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如果能再大打上来，还上什么强度？那我们有可能会借机会真就把台湾收回来了，不管什么方法吧。如果在台湾内部搞政变，政变不行的话搞兵变，兵变不行的话就是。斩首，我反正你只要不打巷战，就都没有问题。你现在已经具备条件了，因为很多周边的信息来讲的话，我看目前咱有这个计划，有这个计划啊。以前我一直说，我说不会武力收复台湾，尽量用和平手段，最好是政变呢或者是什么手段。但现在看，我们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因为美国现在他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插手台湾事务，对吧？韩国，你像日本现在跟我们走了，日本现在世贸跟我们现在已经谈了，中日之间没有摩擦。美国想控制韩国跟咱对抗，韩国前两天的军演你也是知道，韩国自己两架飞机把自己的制导炸弹，那其实就是导弹，扔到了。自己他说炸的是平民，实际上他炸的那个区域网上已经解了，那是韩国陆军第六集团军还是第九集团军的那个军部所在，那片区域全是军营，就自己把炸弹扔自己军营那儿了。就是韩国现在内部在内斗，这绝对不是故意，绝对不是意外啊，飞机扔炸弹不可能说意外，我手一滑它就出去了，那东西要输坐标有保险的，那么打开枪还有保险的吗？对吧？那就是自己故意的，两架飞机同时输坐标，往自己那个地方扔炸弹。韩国自己在搞自己，在内斗，具体谁扔的咱也不好猜。那只能说这东西肯定不是失误。美国现在控制不了韩国，日本已经失控了，菲律宾在内斗。那你说东南亚周边有人对我们有威胁？没有啊，形势一片大好啊，对吧？形势一片大好。然后上周的话，两会开完之后。北京全体就是很多那个就是各民族代表和那个高层人士名流，拜谒中山堂，那是原先明朝皇宫的社稷坛嘛，就是天门里头集体拜谒中山像。然后台湾这边动作就开始大了嘛，好多那个粉丝给我发信息，是福建的跟我说现在满马路跑军车。啊，然后广东那边的有一个粉丝，他是退役七年的嘛，他退役七年的收着那个，他那是武装部啊，还是退役军人事务部给发来的那个信息，他说重新征兵，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国家现在就是原复员的预备役人士，你现在可以回，可以应招入伍，应招入伍的话，开钱按天算，一天多钱，身体素质允许，你就可以回来报名，然后很多，他说很多，而且他说最大的，因为他是部队的嘛，他跟我说，他说原先隶属于陆军的很多人，现在正在转，就是现在部队的编制有点变， 现在是好多陆军的那个现役现在士兵在往海军转，这我跟你说，这个状态就是有点明显了，对吧？你知道美国海军强大，但是海军并不是海军你得有空军和陆军呢。所以说，美国很精锐的有啥呀？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因为我海外作战的时候，我派部队直接派那个陆军去，好麻烦。所以说，他海军里好多陆军，就我们现在也在搞。我们原先海空陆是分家分的比较明显，你现在为了台湾在临时改编制，叫海步旅呀，这就跟海军陆战队差不多嘛，大量从陆军向海军在转，这个就。有这种感觉，确实在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就是整个台湾周边，美国靠近不了，日本、韩国、菲律宾他们现在不插手，美国也靠近不了，就是你现在收台湾的话，外部没有任何影响，外部没有任何影响，谁也插不了手，你放心，就看咱心情。我们的原则还是希望通过台湾内部给他搞下去。如果台湾内部，你毕竟之前讲过一个台湾退役的老那个老军官，因为受我们的那个资助，他因为他是支持统一的嘛，然后他在退役之后在军官那里头搞那个搞组织，然后被那个赖清德抓起来了，抓起来了。那你现在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扶持的这些人没有能力直接把赖清德这个现台湾政权颠覆的话，那有可能我们会帮他一把，帮他一把，一心会，不，这怎么能叫一心会？一心会不是韩国那个吗？像一心会，对，名儿也很像，名儿也很像，但不是这名儿。这谁瞎问问题呀？千户说说为啥还不立太子？立储的是历朝历代，无论你是明清、汉唐，不要瞎讨论这个东西，犯忌，知道吗？古代不让研究，现在也不让研究，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知道吗？你再过4、5年，自然就知道，不要现在，不要瞎说。推背图说的丙午，推背图里头有哪年收台湾吗？对吧？你等下一届开21大，你不就大概能看出来了吗？千户西部计划可以去吗？西部 MAR 计划我不知道啊，就是你们现在有一些弹幕问的东西吧，都专业性太强，因为你们年轻，你们有很多是上学的，他问我研究生扩招。我一直是反对扩招的，你扩他干嘛？你扩他只是延迟让他几年毕业，该念完了之后还是下岗啊！26年时候，部队里天天内部演练，反正我之前好几年前我就说了，收台湾就一个条件，美国内乱。你周边环境现在已经具备了，现在就差临门一脚，有一个最最就差一个机会啊，就差一个机会，就是美国内乱。因为跟你们讲过近代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当年为什么打印度是选在1961年，因为61年当时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和苏联。他俩加起来了，他俩是印度的后台，所以我们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出兵，给印度一顿暴揍，揍完了之后马上我们就撤了啊，因为导弹危机它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只抓机会嘛，机会很难得的，然后印度后来把我们就原先那个关系不错那个锡金，就是我们中印之间不有3个那个国家嘛，那个锡金收去的时候，他也挑了一个时间， 他是调719，我们国内出事儿，救援林总出事儿的时候，他把西金给吞并了。当时因为我们部队内部在重新整合，在洗牌，也是无力外顾，对吧？你想当年打印度那个打印度张国华，这人都没了嘛，人都给整没了啊！那印度那胆儿就大了，都得机会。唉，美国只要你就看啊，你说美国真要是出现啥大事儿，比如部队起义啊、兵变呢、啊，或者是特朗普哪天暴病，咵，要么被枪击，要么被下药，要么就哪天或者是爆血管倒那儿了，美国又掐起来了。啊，这不你得是啥美国国防部啊、议会啊啥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这是机会。落水，特朗普那80的老爷子了，他还去玩水吗？你真是。特朗普啊是条汉子，上任才几个月嘛。FBI 特勤局，连那个国际开发署，然后现在又在动教育部，他现在就差几个部门，也不知道他动没动。比如说美国最实力最强的三个部门，美联储，然后是国防部，另外一个是中情局。你啥时候他动到这三个部门了啊？应该就离乱不远了，犹太人不会束手就擒的。美联储不敢动吗？怎么说呢？说美联储有啥不敢动的？但前提条件下，你想动美联储的话，你第一，你先把那个中情局和那个国防部搞定了的话，那美联储随便动啊。一个是情报安全部门，对吧？负责啥呀？负责你那个总统府啊，或者是负责首都华盛顿的安全护卫保卫工作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军队，你要能，军队有可能能支持他，因为军队他现在，美国军队的好多上将啊，原先现在都被撤了，从特朗普又提拔了一波。特朗普对于军队的上层，他肯定是不是他的人。但是基层，因为美国的基层毕竟还是普通的士兵，就美国士兵还是白人穷人居多啊，很多人都是因为穷才去当的兵，他们是支持特朗普的。你把军队的上层换了的话，应该差不多少啊。但是中情局可不好动，你想想肯尼迪。肯尼迪当年的话，说实话，因为他有军方背景，肯尼迪当过兵，然后肯尼迪他弟弟小罗伯特肯尼迪，人家还掌控着司法部，按理说可以了吧，军政司法人家都拿住了，最后就出到中情局了，你那中情局他要想动你，锦衣卫政府司要想动你，那真是你不好躲。肯尼迪遇刺那档案，肯尼迪遇刺档案现在网上公布那个东西，我觉得好像造假了，造假了。他那个具体的细节还是没有啊，谁杀的还是不知道啊。我以前的观点是，特朗普不会把真正那个肯尼迪被刺杀的公布。他说公布的话，每次拿出来一点，是威胁谁？威胁犹太人。这是你们干的，对吧？东林党你们干的，然后我要公布啊，我吓唬他们不让他动，就像美国拿中国在美国的贪官的名单天天威胁我们一样啊。他说你现在如果跟我美国搞贸易摩擦，我就把你在美国的那个官员的那个资产名单给你公布。这个东西是威胁，他不能拿出来，真拿出来就没有用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没有落下来的剑才是最吓人的。靴子扔地上了就没用了。 看真相都知道，你说的也对，肯塔基他说的也对。其实真相作为普通人来讲，已经听得差不多了，大家心里头大概有数，只是官方没有坐实。好，退朝，雁北总兵官说的对，该退朝了。谢谢，我的妈呀，迟迟穿越还有天涯沦落人，真的猛啊，谢谢谢谢。还有声音总梁广总督，梁广总督，卓氏浮尘，好事冰激凌，追随者，哎呀呵，还有左文香啊，宣慰司啊，赵玉百户，哎呀，谢谢谢谢啊，行，我有空了，我看看那个私信，我看私信，明天我夜班嘛，明天夜班还是周日，应该不忙，然后我把私信我瞅瞅，我一周能看一回，好，同志们，朝散啊，退朝了，谢谢，有本奏。